就簡約公屋提供交通配套。另外，施政報告提出將現時大約六年的輪候公屋時間封頂，結合簡約公屋和傳統公屋，結合簡約公屋和傳統公屋目標在四年之內，即是2026-27年度，將輪候時間由六年降至大約四年半。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將兩者結合才能夠真正看到政府投入資源的成效，但是政府同時會發放傳統公屋的輪候時間，估計六年這個數字會向下調。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下午四点，位于吕宋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10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纳沙集结在海后之西南大约35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移向北部湾一带，并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六大致天晴，下周初风势颇大，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280点，跌231点，总成交金额1267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5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65点，跌6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32.4，跌11.6；美团140.8，跌3.7。盈富基金16.92，跌2.5；恒生中国企业55.72，跌1.04；阿里巴巴69.9，跌2.8；药明生物42.7，跌4.5；快手43.55，跌4.1；京东集团162元，跌6.4；比亚迪股份194.7，跌3.7；李宁50.8，跌2.1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8.784，瑞士法郎7.815，欧元4.933，加元5.708，新西兰元4.452，欧元7.685。每百日元对港元5.2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166。日经平均指数报27006点，系跌250点。港金报15270元，系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0.93美元，卖出1631.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黄竹坑道去赤柱方向近葛亮雄医院有交通意外，龙尾香港仔工业学校。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农场工业大厦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消散紧噶啦，去到农场道近住狮隧口，同埋龙悦道近泽安村。隧道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见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方面就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去到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大涌口，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而家排到兆安苑，锦田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高埔村一段车多龙尾坳头交汇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彩虹道体育馆去旺角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5:55，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朝早6:22。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就需要开住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我们必须更积极和进取地抢企业抢人才。 星期五上午八点，千禧年代专访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二同步直播。 香港电台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何巨业。 时间来到下午的五点十一分，你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有高福慧和何巨业。何巨业你好。 高福慧你好。 何巨业，昨日特首李家超就用了超过两个钟头九个字的时间宣读他任内第一份的施政报告。我相信很多人都很期待入面有一些什么，特别是关于房屋问题上面可以有一些具体的方案时间表出来交功课。果然这个也是施政报告入面可以说是最瞩目的部分，也是我们第一个钟头想跟大家讨论一下的。关于房屋问题，今届政府的睇法咧，佢哋就提出咗啦。其实我哋嗰个公屋喺十年入边嘅供应啊，系稳够地去到起嘅，亦都咧系足以满足咧我哋嘅公营房屋嘅需求。咁个问题就系咩咧？就系即系讲咗好多年噶啦，头轻尾重，头嗰五年咧只系得三分之一嘅落成量咧系喺头嗰五年发生。咁所以点样去解决呢一个问题咧？嗱，琴日咧特首李家超就提出啦，就会咧选址喺一啲短期内咧未有發展計劃的政府和私人土地上面推出由組裝合成法所起成的，並且是按住一個叫做標準簡約設計去做的一些新的單位，他幫他起了個名叫做簡約公屋。這個簡約公屋五年內要起三萬間，租金是同區公屋的九成。目標就是配合住這個簡約公屋，就希望將現在公屋長長的輪候時間封頂了，在六年這個數字就封了它，並且在任內是降到去四年半。首批這些單位就在2024年是會推出1000個。何巨業有人說這個是一個進步，因為有具體的數字，也都有具體的時間表給議員可以追溯。但是爭議點就是在於這個所謂封頂的 KPI 其實是聚焦在一個新推出的叫公屋綜合輪候時間上面，即是说简单来讲，这个封顶六年或者之后我们说是计到四年半这个数，其实居民叫做上了简约楼，我们都计他上了楼了。当然传统公屋那个轮候的数字仍然是会出来的，但是到底会不会封顶或者他之后的走势的走向是会怎样呢？政府在这里就是未有着墨。 我哋唔好要求咁高住啊！其实咧，寻日我都听咗两个几钟头噶啦，头头尾尾两个半钟头。咁其实坦白讲，讲到房屋土地咧，系最吸引我嘅。我自己本身系呢个行业啦，但系点解咁吸引我？尤其是简约公屋，因为我自己都早一阵子都参与呢个过渡性房屋嘅建设吓，咁所以咧我就都几关注啲议题。嗰阵我哋有讲过咧，过渡性房屋咧帮到我哋系解决啲居民喺啲不适切住房咧有一个比较好啲嘅居住环境。咁其实事实上都唔少住客系中意嘅。咁只不过就话我哋真系起唔到一个永久嘅公屋，因为点解咧？冇一啲永久嘅使用嘅可以使用嘅土地，而且起一个永久公屋咧，时间以前嚟讲啊，你真系头头尾尾冇翻十几年都唔得。咁所以其实咧，点样喺一个短暂时间里边有一个比较好嘅居住环境，俾到呢啲住㓥房嘅家庭咧，系一个其实一个嗰时核心嘅思维嚟噶。所以如果我哋今日从点样脱离㓥房呢个角度睇咧？ 咁啊，当系一个上楼咧。咁其实如果呢个简约公屋，嗱，我慢慢讨论系乜嘢嚟噶啦。但系就起码就一脱离咗劏房，有个好啲嘅比较合理啲居住环境。咁系咪对啲居民好咧？我个人嚟讲觉得一定好嘅。不过如果你话讲去到一个永久居公屋嗰个阶段咧，咁系咪个时间几时先到咧？啊，坦白讲呢条数，我谂政府仲要慢慢去分析嘅。但系如果我哋聚焦系改善生活嘅嗰度咧，咁呢个简约公屋呢个讲法或呢个过渡安排，我又觉得其实系可取吓。你有人话系有啲取巧，不过我觉得可取。 嗱，我咧又引述下咧，即系舆论嘅其他观点啊。嗱，明报嘅社评咧今日就提出啦，呢一个简约公屋咧，某程度上佢认为啊吓，系政府兴建加强版嘅过渡屋，甚至话咧本质上有啲近似港英时代嘅临时房屋啊。 系， 实际上咧系拉低咗咧公屋嘅水平。当局咧为安置等候上楼嘅市民咧入住冠名呢一啲。嘅臨時房屋做一個簡約公屋咧，其實係想即係睇上嚟大家好睇啲啦。咁但係對於縮短嗰、那個上樓嘅長龍咧，就冇一個真正嘅幫助。咁呢一度似乎同阿何巨業你頭先講嘅講嘅論點咧，就有少少一體兩面啦。即係嘅，一方面個市民嘅生活係有改善，但係似乎係未去到終極啊。市民係想上一個傳統公屋嗰個期望。 理解嗱。我就觉得这个嘅评论又冇错喎。因为其实事实上如果我哋讲终极要上到个传统公屋呢，咁你真係要等啦。因为我哋而家係起唔切楼。咁我諗我哋冇得争辩，亦都冇得唔认。今日嚟讲真係要时间先起到啲永久嘅房屋。咁你係冇就冇啦。你五年里面冇得变魔术。係啊，你八年后九年后有机会仲可以而家增加多啲，你而家开始储多啲地，开始推动项目。五年里面冇可能发生。咁所以你一定要用方法啦，改善环境作为一个核心嘅话咧，咁就我哋接受呢个简约公屋咯。如果你话讲系最终上公屋咧，当然而家就要另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就谂点样可以令到五年后嘅永久公屋唔好脱期，甚至乎再可唔可以有机会再快翻半年、半年、半年？咁呢个咧，我谂就系下一个嘅策略啦。 嗯。不過咧，雖然除咗即係關於個 KPI 係好多輿論或者好多議員其實都關心，但我諗在於咧，學阿何巨業或者住喺劏房嘅市民嚟講，可能佢哋更加關心嘅咧係，即係呢一啲簡約公屋到底佢嗰、那個交楼嘅标准系点啦？系咪住得过啦？佢嘅选址到底系啲咩地方啦？佢嘅租金系点啦？因为实际上劏房咧，真系一个不适切嘅环境啦。学阿特首李家超话斋咧，即系轮候公屋咧，佢自己为自己嘅政策解说嘅时候咧，就形容呢啲唔系冷冰冰嘅数字，呢、這个政策咧系代入市民嘅角度思考。嗱，咁啊，关于呢一点咧，政府喺今日下昼嘅记者会咧都提到啊，已经揾咗五至六块嘅土地，咁啊个具体选址未觉得啦。咁但系咧有一啲咧都系话咧，未必系喺市區嘅，咁啊或者講到嚟呢一度，唔知道聽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啊，就住施政報告入邊咧，特別係房屋方面嘅政策，你哋有啲咩睇法咧？歡迎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一齊傾下。咁啊，何巨業講到呢一啲嘅樓係咪住得過咧？我哋都仲有少少資料可以補充嘅。嗱、譬如咧，今日阿何永賢局長就講到啦、其實咧佢咧都係按照住咧即係公屋嘅單位咧去到設計嘅，咁一個面積咧就介乎10至31平方米，即系我哋讲紧，如果尺数咧，香港人就惯啲听啦，就107至333方尺，有独立洗手间啦，即系冷热水嘅淋浴间啦，煮食嘅空间，咁同埋咧，譬如冷气机啊、热水炉呢啲基本配置咧，其实都系有嘅。咁听起上嚟咧，就系一个即系唔系好似嗰啲我哋谂紧嗰啲木屋啊，或者嗰啲、即系嗰种好恶劣嗰种环境，就唔系讲紧。 应该唔系噶啦，就系坦白讲啊。如果我哋今日去睇翻过渡性房屋嘅建造咧，里边其实用一个永久房屋嘅建设计同埋建造嘅标准，包括安全标准，完全系永久房屋嘅标准噶。所以只不过你话够唔够靓咁，其实而家正常嘅公屋室内都系我哋都系冇乜特别装修噶啦，主要就系啲襟同埋个空间合唔合用嘅啫。我相信呢方面咧，我又唔会担心。可能系讲紧咩咧？佢周边嘅配套，如果过渡性房屋咧，坦白讲，佢嘅生活配套系少嘅。但系如果呢种嘅简约公屋，系咪都可以加翻一啲基本嘅？咁就同埋户外空间，咁老人家对同埋小朋友嘅一啲设施要求，系咪都平衡到咧？如果系，咁我觉得大唔大量或者系咪高楼唔系最重要， 如果我哋系睇住时间喺两年里边做得到，嗱，咁我哋选择咯，你做与唔做啫嘛，要与唔要嘛，咁我觉得呢、這个我哋就多啲资料啦，就睇下佢有几有价值。 再次講一下，我們的電話號碼是1872311 1872311，你怎樣看、政府簡約公屋的這個建議呢，說五年內要起30000間，希望去將公屋的輪候時間封頂，並且在特首的任內降到去4年半，大家怎樣看，打電話來一起談一下。現在這個時候，何潔，我們都請來一位嘉賓和我們一起談這個議題、有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主席黃碧如在電話旁邊。黃碧如你好。 是 你好啊， 黄碧如、你好， 喂你好，何巨业你好， 你好你好， 黄碧如，我想先请教一下你自己点样睇政府提出简约公屋呢个提议呢？我头先都引述咗有啲评论，就形容佢系加强版嘅过渡屋，甚至系现代版嘅徙置区。唔知道如果用你嘅言语，你又会点形容呢？ 好多人会觉得一听最初听嘅时候就会话，吓咁系唔系即系好似过渡性房屋咁上下咧嘅翻版啦、咁但系我听清楚啲，我就觉得系有都有分别嘅，而且个分别都几明显。就第一就系呢一个而家叫做简约公屋啦。咁简约公屋就系政府攞翻嚟自己起噶嘛，政府有晒承担，可以控制到嗰、那个建筑嘅进度，亦都可以控制到嗰个建造嘅方法同埋个质量。更唔好再讲就係话政府亦都暂时打算呢，就係应该都係偏配俾啲公屋轮候册上嘅申请人，如果佢哋等咗公屋係3年或以上嘅人士咁样囉。咁而且政府今次抌出嚟呢都话係大概呢会起到30000间到㗎嘛。咁所以我觉得呢一个就同过渡性房屋都有啲几明显嘅分别啦。即係個承擔係多咗，同埋我睇到係誠意滿滿咁樣樣咯。 今次另一個焦點咧，即係坊間討論就係個 KPI 啦，因為會推出一個咧新嘅公屋綜合輪候時間，就將佢封頂喺6年。咁其實你自己點樣評價呢一個目標咧？即係有人就會話：，你唔將嗰個傳統輪候時間封頂，始終都係有所不足。你認唔認同咧？ 傳統嗰、那個輪候時間咧，據我所知仍然都會喺翻度嘅。咁只不過因為有呢、這個而家有咗一種新嘅叫做簡約公屋嘛。咁於是乎，其實嗰個簡約公屋就係話，雖然啲市民申請者係未曾上到去永久嘅公屋咁樣，但係係上到去嗰啲簡約公屋啦。咁都會有一個。評估有個即係個時間俾大家睇到佢哋大概係等幾耐就上到啲簡約公屋。我相信呢一樣嘢其實都俾到啲輪候冊上高啲市民係一個希望，即係俾佢哋知道咗啊。咁其實有咗簡約公屋之後咧，就應該係嗰條隊快咗好多，唔使即係輪咁耐咯。所以我覺得即係話呢一個擺出一個另外一個輪候時間俾大家睇，我覺得呢個係應該做嘅，我亦都讚賞嘅。另外一樣嘢，你話嗰、那個長期嗰、那個我哋以前講嘅嗰個公屋嗰、那個輪候唔封頂咧，咁我諗呢一樣嘢咧，其實就係我聽過就以前特首都講話，佢唔希望嗰個時間係會有延長，即、希望就係6年咁樣。咁我亦都睇得到，其實大家都好努力咁喺度，想將嗰個時間係盡量減翻落嚟。我哋亦都長期咧，出邊外界話我哋冇個 KPI， 但係我哋都仍然保留翻話，我哋3年就即係我哋嘅目標，咁係我哋嘅長遠目標。咁我諗呢樣嘢係唔變嘅，只不過話，咁點解你唔將嗰個長久嗰個目？那個輪候時間封頂封咗去做6年咧，咁我諗呢樣嘢，因為其實就係、是、我相信特首今次都有交代啦，我哋以前都有交代過嘅，就係、是、起嗰啲咁嘅公屋，我即係講正式嗰啲公屋啦，唔係簡約公屋啦，嗰、那個嘅時間係喺我哋嚟緊個10年嘅後半期，後嗰5年嘅，咁。大家都有個呢個目標，但係嗰個後5年嗰個進度係如何，我諗都有好多 唔係太確定性嘅因素。我所以我覺得，因為講緊已經係我哋講緊六七八九十年之後嘅嘢。咁而家就要 set 一個咁嘅目標咧，我覺得就即係未必係即係準確咯。 啊，明白。啊，黃碧如啊，其實咧就即係我諗客觀外人咁睇啦嚇，因為你喺房委會可能知道更多詳情啦。我哋外人咁睇即係起永久公屋咧真係需時，而家就未有辦法揾到更快嘅。方法咧就短期起到啦，咁所以咧就簡約公屋就作為一個中途站啦，咁啊當然亦都有人咧都中意去簡約公屋嘅，就只要唔影響佢排永久公屋嗰條龍喎，咁喺呢個過渡裏喺呢個過程裏邊，你哋有冇評估過咧？有多唔多人會真係佢會有猶豫啊，唔夠膽入去呢個簡約公屋，或者係你哋用咩方法去評估揀呢輪候拆嘅人士入去嗰啲簡約公屋咧？咁而令到佢又覺得我又冇喪失機會，但係咧又真係覺得又可以幫到大家舒緩個心理壓力咧？ 我相信呢樣嘢其實特首喺佢嘅施政報告都講得好清楚噶，就係講咗話入咗去。簡約公屋住嘅人咧，係唔會影響佢輪候即係正式公屋噶嘛。咁所以其實而且嗰個目標而家暫時阿特首話係好破格咁做咗啲簡約公屋出嚟，就係即係愛嚟幫下有一即係嗰啲喺輪候冊上咁等咗咁耐嗰啲申請人嘅好迫切嘅住屋需要啊嘛。咁所以其實。真係個目標唔係將呢啲簡約公屋愛嚟當長期嘅公屋分配咗俾佢哋就算啦嘛？呢個我諗喺嗰個施政報告嗰度係講得好清楚。 係。 黃碧如，但係咧，由於簡約公屋上傳統公屋嗰個銜接嘅細節咧，暫時就未係非常清晰啦。咁啊，都有一啲輿論會問到咧，應唔應該設一個年期，即係一個家庭入住咗簡約公屋即係幾多年應該俾佢哋見到我就係會上傳統。公屋噶啦，咁样样系咪会令到个机制更加透明，同埋市民更加有数计咧？ 嗱，因为嗰、那个我哋讲翻我哋嗰个拣即系分配正式嘅公屋俾啲家庭或者嗰啲申请者嗰个流程先啦。佢哋系可以获分配屋嘅时候，有三次机会咁样噶嘛？去拣佢哋，即系佢如果第一次配屋唔满意，即系觉得唔太好啦，咁唔系佢哋理想嘅嗰、那个居所，咁佢哋可以再等下一次咁。咁所以因为有呢啲，咁当然我哋而家讲嘅第一次，即系嗰个平均轮候时间，我哋讲第一次配屋嘅咁样。咁但系问题咧，就呢啲因素咧都有一扎咁样嘅因素喺度嘅，所以我谂咧就系变咗系话你话好明显咁样去话俾佢哋听，咁你系轮几耐啦咁。咁我諗呢一樣嘢，除咗我頭先所講嘅第一次配屋嗰個問題啦，就係仲有就係亦都好睇佢嗰陣時揀嗰個區係邊一個區啊嘛。 所以 好難即係一套咁就講話，總之你就上咗去呢個咁嘅簡約公屋幾耐到你就可以上到公屋。同埋我自己預計到嘅，仲有啲譬如嗰啲問題，我哋都要諗嘅就係、是，譬如而家簡約公屋係攞嗰啲暫時政府認為唔係即係暫時，即係長遠可能會有需要，即係有個目的去用一個特定嘅用途嘅。但係暫時係未用到嘅，咁就用咗嚟做簡約公屋噶嘛。咁所以嗰啲簡約公屋係要幾耐可以喺度幾耐，咁就或者就要俾翻一啲要有需要用嗰啲即係嗰個地盤嗰啲人士咧。咁呢個唔係一個好硬性嘅，就話幾多年就幾多年我就俾翻你噶嘛。難道譬如話仲有大概嗰個公屋派到俾佢就係？大概譬如要等多三個月啦咁，而嗰個地盤亦都唔係急於，即係我講簡約公屋嗰個地盤唔係急於還翻俾嗰個用家嘅話，咁你又話喂到期啦，你快啲搬去第二棟啦咁。我覺得呢一樣嘢可能係好難去設一套即係非常之硬性嘅嗰個時間表咯。 我調轉頭一個，我假如我好樂觀睇，有唔少排緊隊嘅居民想我想都上咗樓先啦，呢啲簡約公屋都係一個上樓啊。我可能我排咗五年几啦，咁我可唔可以俾我入去住喺简约公屋咧？即系可能你有机会六年几有机会上，但系冇人就呢、這个肯保证嘅，有冇呢个咁嘅可能性噶？你哋喺心目中而家有冇谂法？ 我估如果譬如话 照嗰個而家嗰個構思咧，就話佢哋三年等超過三年咧，就可以申請呢啲上呢啲間約公屋啊嘛。咁、如果譬如話我完全唔可以即係話冇一啲可能性係，譬如有啲市民話我都等咗五年幾啦，就快六年啦，我怕請我都就快配到屋啦，所以我唔搬啦，我唔搬兩次，即係我唔想搬兩次，又搬去簡約公屋，跟住再搬去。即係公屋啦咁，咁我諗呢啲如果有咁嘅情況，我諗房委會就唔會逼佢哋嘅，即係佢哋會有選擇。但係如果佢哋係願意話，因為我而家暫時嗰個居住環境真係實在都係真係太惡劣了， 所以搬過去咧都唔會影響佢配屋嘅。 係啦，我有 清晰。好啊，唔該曬黃碧如，唔好意思，因為我哋要聽新聞啦，同你傾到呢度先。 係啦，好好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543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输入个案有335宗，多九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10093人离世。四间安老院舍共有九名院友同一名员工确诊，30名院友列为密切接触者。另外，482间学校呈报665宗个案，涉及567名学生同埋98名教职员。七间学校嘅6个班别同埋3个课外活动小组需要停课7日。卫生署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话。在今个月11日至17日收到本地个案样本之中，与 BA.2.12.1 以及 BA.4 或5亚系有关的样本，七天移动平均比例分别占大约0.6%和92.1%。本港失业情况改善，七月至九月失业率是3.9%，较上次跌0.2%，有155,300人失业，减少大约6600人。就业不足率是1.8%，同样下跌0.2%。楼房装饰、修葺同埋保养业以及餐饮服务活动业的失业率有相对明显的跌幅。就業不足率下跌，主要是餐飲服務活動業和教育業。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勞工市場前景將會取決於本地經濟活動進一步恢復的程度，本地疫情大致穩定和消費券計劃會繼續支持本地需求，但是金融狀況收緊可能會抵消部分正面影響。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需要更新公务员守则，凸显公务员应具备的核心价值，并且清晰说明应有的操守准则。预计明年首季向职方发出更新守则草拟版，咨询意见。他说，施政报告提出公务员赏罚制度，可以提供更大动力，让公务员发挥一己能力做到最好，团队质素得以不断提升。明年第二季会推出行政长官表扬榜奖励计划，每3至6个月定期表扬具示范作用的事件、团队和人员。另外会加强提拔优秀人才，加强栽培，达至良才善用，提升管治效能。他又说会同时加强管理工作欠佳人员，加强督导辅助，如果仍然没有改善，应该及时终止聘用，未来会检视管理欠佳工作的机制，明年咨询公务员聚用委员会，强调政府对于少数违纪人员绝不姑息。政府首次公布属地10年供应预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未来10年属地供应量将会达到3280公顷，面积相当于2个将军澳，将会扭转过去土地紧缺的情况，显示政府有能力透过积极造地主导土地供应。陈茂波表明，目前的楼市辣椒无需改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六大致天晴，下周初风势颇大，亦都有一两阵骤雨。 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黄竹坑道去赤柱方向近国亮雄医院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接近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去到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牛头角定富街。野情场道啦，受较早时的交通意外影响，去荃湾方向仲是比较多车的，分别就是天主教坟场至到苏屋村啦，同埋近住笔架山花园至到风力楼呢两段比较多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彩虹道体育馆去旺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每星期有两个不同城市的主持声音导航， 就由潘超强传来悉尼最新一章的大城小事。 正如中国有沙皮狗，日本有秋田犬，澳洲都有自己品种的狗，而且这个狗种已经有成大约4000年的历史。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逢星期日 早上7-8，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且试天下。 杨洋是王子，赵露思是公主，两人都是江湖上的武打高手，剧情不单只有情爱纠葛，武林斗争的戏码亦都相当精彩，刀剑的动作戏都相当高规格又真实，所以武打戏就成为且试天下的一大亮点。 国剧830，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30，精彩重温。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何巨业。 自由风，自由风，我们谈的呢就是特首李家超在他的第一份施政报告里面提出引入简约公屋的这个配置，给一些轮候了公屋超过3年或以上，以家庭作为单位是优先的市民可以选择入住。那住了在里面之后呢，也都不会影响他们轮候公屋的时间。稍后会推出一个叫做公屋综合轮候后时间的一个 KPI， 就希望将大家等上樓的時間封頂在6年，在任期內是更加減到去4.5年的。各位怎麼看呢？打電話來一起談談，電話號碼是1872311。何巨業，這個時間我們都聽聽市民大眾的看法、 啊、 有聽眾王小姐打了進來。 好啊好啊， 王小姐你好。 小姐 你好啊，兩位主持 人請講。 我覺得等我先 不緊要、 我覺得呢、因為呢我自己本身呢真的是香港的新移民、是每一步这样走过来的。我差不多30年前呢来到香港的时候是住沙子区、港英年代的临时房屋。跟着我是住到临时房屋是末代的时候呢，我再上公屋。我上了公屋之后，其实现在我都希望政府再每一步的阶梯给我们、去走的。就是我到我啲大女大咗，我都願意會騰翻間公屋出嚟、但係政府真係要每一個階梯俾我哋行先得。好啦，我想再講翻我住過沙子區嘅經驗俾各位聽下啦。以前我哋住嘅沙子區咧係冇廁所嘅，而 要去公廁嘅，同埋要係平，即係一個平地嘅，好似以前我哋嘅越南難民收容咁嘅設計咁樣嘅做法嘅住法啦，係咪啊？咁係有一另外有一個廚房搭出去一嚿仔嚟做廚房，跟住咧上下兩層，但係佢哋唔係好大嘅，應該得六七十尺到可以。放到一張四尺嘅床，一個衣櫃仔啦，咁兩層啦。咁嗰陣時我哋都係一個家庭組合而去住嘅。我啲細路嗰陣時啱啱出世好細，咁家庭環境嗰陣時係，如果係要喺出面嘅市場去咁樣過咧，就等於依家佢哋每一個人過緊嘅水深火熱嘅環境一樣嘅。所以我幾年前已經喺度叫政府係真係可唔可以行翻我以前所行過嘅路，去俾翻一啲咁嘅臨時房屋俾每一個家庭去住，等佢哋度過最艱難嘅時刻，仔女大，環境好啲。我真係好多謝今屆嘅政府，佢接納咗我幾年前所提及嘅嘢。我亦都希望住緊呢個劏房嘅市民，你哋一定要明白，如果我哋唔想再去俾人哋滥收水电费租金嘅，你一定係要行呢一步，跟住要褪返啲屋出嚟，唔好再做劏房，等啲中产中产佢哋入唔到居公屋条龙，但係佢哋住緊挨緊好贵租金，佢哋真係好惨。 OK， 好啊，多謝黃小姐的意見啊。咁啊，黃小姐似乎咧都即係幾贊同啊簡約公屋嘅呢一個概念啊，即使佢都唔介意用翻自己住曬子區嘅經驗去同佢比較。 似乎係黃小姐都覺得有一個過渡嘅安排都叫上到樓係一個好事。但不過咁聽眾話唔使咁憂慮，因為其實而家我聽相信呢個簡約公屋就唔係當年嘅曬子區嗰種嘅標準，絕對我相信絕對唔係，應該係呢個比較理想嘅環境嘅。 好啦，而家仲有聽眾謝小姐喺電話旁邊喎，謝小姐你好。 系你好啊，高小姐同学生， 你好， 咁我好高兴可以喺度同你哋分享一下。咁我要利益申报咧，我就从来都冇住过公屋嘅，亦都唔系轮候嘅人士嚟嘅。咁作为一个小市民咧，我会欣赏政府有一个比较创意啲嘅思维啦。咁我觉得呢个简约公屋咧，就唔系简陋公屋啦吓。咁我对佢都有信心嘅，咁所以我就会有啲建议咯。譬如咧，里边都要有环保嘅设施啦，即系喺无论建筑或者系一啲废物回收嗰啲啊。咁此外咧，就系系唔可以永久居住嘅，我系会绝对赞成呢一样。不过你想吸引人哋咧，好简单，你啲租太贵啊。你九字真系毫无吸引力咯，我觉得。 即系讲紧系同区公屋嘅租金嘅九字，呢个你觉得系唔理想 的。所以我就要利益申报啦，因为我唔系住紧，即系我唔系有呢个资格去住啦吓。所以咧，我觉得即系你大刀阔斧啦，即系不如再平啲咯。即系例如七折啦、八折啦咁样，即系我觉得九折太少啦。同埋因为呢个系一个新嘅嘢啦。要听市民的意见，定期同佢哋交流啦。俾住嗰啲人可以发表一下佢住有咩可以改善啦。咁如果系一个好嘅计划嚟讲，咁我哋嘅住屋需求咁殷切，咁其实可以系继续持续落去，就好似头先嗰位黄女士咁讲，好似系一个阶梯咁样，咁就唔使住得比较，即系唔系比较，其实我认识人系住。一啲劏房同埋好贵嘅豪华套房啊，所谓即系过万蚊嘅万几二万蚊嘅套房，咁其实我会系睇好嘅呢个计划。 好啊，多谢阿谢小姐嘅意见啊，唔好意思，时间关系啊，同你倾到呢度，不过你嘅意见都表达得好清晰啦。何巨业，似乎两位听众咧对于简约公屋咧都有佢嘅期望啦，同埋都即系嗰个有一个即系正面嘅回应。 系啊，咁呢个系好事嚟嘅，我睇到呢个公众嘅反应嚟嘅，就大家觉得呢个安排系有创新思维啦。不过当然啦，我哋要落实起上嚟咧，时间重要，当然一个质素唔要豪华。不过头先等于阿谢小姐咁样啦，谢女士话有啲環保措施，即係追翻緊現代我哋有啲嘅生活上嘅期望。 同埋租金平啲啫。 租金平啲都係有吸引力嘅喎，真係。 好，再次呼籲下啦，我哋嘅熱線電話號碼係1872311，1872311。講緊嘅咧就係政府提出咧簡約公屋呢一個全新嘅舉措啊，你哋又有啲咩睇法咧？歡迎打電話嚟自由風，自由風繼續一齊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可唔可以讲一讲英式英文同美式英文个发音，其中最大分别嘅一类字就系咧 chance， 机会咁嘅意思啦。英式英文。Chance 是 R 音，而美式英文是类似 chance，okay？ 这个分别是非常极之大的。好了，跟着还有多些例子的，譬如我们说 demand， D-E-M-A-N-D， 一个需求啦。英式英文我们是 demand， R-R-R， demand， 跟着 and， demand， demand， demand， demand。 美式英文会读成是demand, demand, demand。 咁呢个又系好大分别啦。再嚟一个啦，差唔多嘅，好简单一个字 ，after 之后啦嘅。英式英文我哋 after, after, after， 哦，跟住 t 后面咧，嗰、那个 o 音未必需要读嘅 ，after, after。美式英文咧 ，after, after, a, after， OK， 读埋个 o 音，嗰、那个分别就好大啦。So British English。After, demand, chance. American English. After, demand, chance. 好了，今天讲到这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也都可以 DM Seal 叔叔。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何巨业啊，头先咧就有好多市民打咗入嚟咧，讲佢哋对于简约公屋嘅期望啦。嗱，有人咧对于租金方面有期望啦。我相信咧有啲市民可能对于配套啦、地点啦、同埋佢哋到底入住咗之后啊，衔接去传统公屋嗰个时间啊、细节啊，可能都会有唔同嘅期望嘅。 都正常嘅，即系你入得去住，可能佢谂住唔系一年半载噶啦，可能都有三几年。希望个环境系有提升啊。同埋衔接都系一样嘅，因为唔通我住够咗之后又搬去另一个住大半年，又要搬，咁就唔想嘅呢个，所以呢个时间表都系要好好安排。 所以呢一个时间咧，不如我哋即系都揾嚟一啲啊关注基层市民嘅团体或者组织，同我哋讲下，即系佢哋认为呢个计划有一啲咩系要关注嘅地方啦。电话旁边咧，而家系请嚟全港关注㓥房平台成员赖建国同我哋一齐倾下。赖建国你好， 好你好你好， 系赖建国， 你好。 赖建国，不如先同我哋总评一下你自己又点样睇政府提出简约公屋嘅呢个提议呢？ 我哋就覺得佢用呢一個嘅概念咧，其實似乎係混淆緊視聽啦咁樣。因為如果大家有仔細留意咧，其實佢將嗰個簡約公屋入住咗簡約公屋嘅人咧，會擺在叫公屋綜合輪候時間嗰度啦咁樣。咁而令到佢可能喺即係四年之後可以減到 4.5 年。咁但係實際上街坊嗰個唔係一個最後嘅點啦，街坊都好想係最尾都係入住到公屋啦咁樣。咁你擺咗佢過去嗰度，其實咪幫到街坊，即係幫到你條數啦，即係可能幫到條數嘅，但係實際上咧就幫唔到街坊啦。咁其實嗰啲，如果我哋一路聽大家唔同嘅消息講咧，其實嗰度似乎係等同於而家嘅過渡性房屋啫咁樣。咁所以即係初初用簡約公屋都諗緊。咁而家啲公屋都好簡單啦，係咪？仲可以簡單到啲乜咩咁樣？咁原來佢好似即係其實等同於過渡性房屋。我哋覺得點解佢要再用開多另一個字眼？其實佢咪啲等於過渡性房屋咁樣？點解唔用翻過渡性房屋咧？咁樣？ 我哋头先咧都有讨论到呢一个部分啦。咁啊，我补充翻特首李家超咧嘅回应啦，佢就提到话，即系都系从一个代入市民嘅角度去到思考啦，希望咧协助佢哋尽早脱离一啲不适切嘅居所，譬如话啲单位日日漏紧水啊，空气唔流通啊，就话咧呢啲居民咧上楼系唔应该再等嘅。不过咧，我跟住都想再同你倾下咧，因为你哋比较多机会接触一啲基层嘅街坊啦，譬如以你嘅接触，如果佢哋可以选择系咪上一个简约公屋咧，你认为佢哋最关心嘅一个要素会系啲咩咧？譬如会唔会系我哋头先讨论到嘅租金啊，或者地点咧？ 嗱，我估地点会系大家街坊好关心嘅，因为始终嗰个都唔系耐嘅地方，即系佢住可能两三年啦咁样。咁、所以你见到咧，其实而家譬如我哋大量嘅个性房屋咧，其实就喺咗新界嗰边嘅。咁据闻啦，即系我哋都收到啲消息咧，就其实都好难入，即系好难好未满啊。啊，即系咁耐都未满。咁其实即系好多街坊都会谂咧，就系、是、啊，其实我搬去住两三年，我要喺而家住喺市区或者一啲比较近市区嘅地方、我要连根拔起嗱啲。记住留意街坊咧，佢要搬过去，即系其实我啲仔女翻学啊，我份工啊，我所有嘢要搬走先得。咁我搬到度住两三年，两三年之后可能上楼，咁又要再搬过咁样。咁我既然要搬来搬去啊，即系搬屋对基层街坊嚟讲唔系一个简单嘅事咧，即系你要搵啊，要搵搬运啊 ，credit card 啲嘢。咁所以好多街坊都会谂就系我宁可挨啦，挨多一阵，可能都派到楼啦咁样，咁咪比较好啲咯咁样。 咁但系现实咧，大家都知道而家排队啦，就你而家得个三年都遥遥无期噶嘛，你六年咧就开始近榜啦，可能有机睇到终点。咁所以其实都好明显嘅，你三年都冇乜期望即时上到楼。咁其实对街坊嚟讲，佢有三年嘅改善生活嘅机会，佢又会唔会真系完全放弃咧？啊，當然啦，我諗唔會個個會選擇，會唔會即係都有一部分嘅街坊，佢都覺得都係一件好事，而佢又有意欲咧。 何生講得好啱啊，就係話咧，即係街坊睇到咧，就係三年可能我都未必上到樓。咁而家最慘嘅過程，我估亦都可能唔知會包括埋呢啲簡約公屋啦。就係你可能住到最嬲尾，即係你可能真係要走啊。我用呢個南昌20作為一個例子咧、就睇到一半嘅街坊其實到最尾可能都要搬翻落去劏房。咁所以呢個亦都更加令到街坊咧好大嘅 hesitation 咧，就係或者好大嘅即係。未必咁諗咧，就係我搬完去唔緊要啊，即係如果啊平啲誒環境好啲，但係我可能住幾年，我未上到公屋嘅時候，我已經又要搬走咯咁樣。咁呢個亦都係即係街坊對於呢一類型屋嘅時候咧，其實嘅擔憂。咁亦都反映緊點解我哋話好多時候啲個性房屋其實未能夠滿咧，尤其是喺新界地方嘅時候咧，大家都會諗就係我搬來搬去，即係左搬入屋唔見一落谷咁樣。咁我不如就一棟就不如一靜啦，我寧願喺度等啦，都住咗咁耐咯咁樣。咁所以個地點。同埋嗰個住嘅時間咧，其實我覺得係街坊會比較關心。至於租金嗰度咧，其實當然啦，即係我估跟翻，無論要跟翻而家個小屋嘅租金嘅計法，或者跟翻公屋計法咧，其實街坊都覺得嗰啲租金都係即係可以負擔到嘅咁樣。 咁所以即係嗱啊，頭先你提出一個好重要咧，就係個時間性安排啦，銜接嘅安排啦。咁啊，當然啦，基礎嘅生活配套。咁啊，當然佢內部空間，我諗啊，就大家都應該比而家嘅生活環境好噶啦。咁 當 然係啊。咁我想問一句嗱，呢個咧就當然啦，就唔係一個未，我可以咁講，唔係一個最理想嘅一個所謂嘅安排。不過都係一個幫到個件事嘅一啲嘅安排啦。咁但係因為如果亦都聽到你咁講咧，又唔係話即係好大支持度喎。咁其實問題，如果唔做呢個嘅簡約公屋。你又有冇一啲嘅即時嘅一個處理方法可以又幫到咧？ 嗱，我哋覺得咧就其實當然咧喺嗰個我哋就到而家都仲好諗緊點解每一任特首咧都會講緊咧就係、是、嗱我哋揾夠單位啦，揾夠地啦咁。不過咧就我嗰任裏邊咧都可能唔得嘅，下嗰15年咧就一定得啦。咁啊，李生都一樣係咁講啦。我即係前期揾夠嘅，不過咧頭嗰5年只能夠就12萬個單位啫，佢後面就有嗰24萬噶啦咁樣。咁如果由阿梁生啊梁振英嗰個年代開始講起，佢唔到。林鄭個年代咧，喂，阿李生呢個都應該到啦啩咁樣。咁啊，第一我哋唔知後邊發生緊啲咩事，喺嗰啲單位嘅安排上面係咪好似即係呢一啲高爾夫球場咁無啦啦俾人哋即係咬翻起啦咁樣。咁第二咧就話，我覺得嗱嗰、那個。長遠嚟講，一定要解決緊嗰個公屋嗰、那個、那個興建嘅問題。第二咧就係、是、有一紮街坊仍然可能喺呢幾年裏面咧，其實都係喺個劏房裏面居住。咁喺民間裏面，我估佢講咗耐嘅，即係起始租金啊、租金津貼啊嗰啲保障咧，其實係咪可以做得好少少咧？今次喺成份施政報告裏面咧，我哋一句都睇唔到咧，就係而家。 啊嗰、那個租即係嗰個租務管制我哋實行咗啦，我哋點樣再優化佢？佢、只不過喺即係施政嘅綱領裏面講嘅就係、我哋會增加個巡查去到4000户咁樣。咁但係我哋實際睇，我哋舊年九月其實就已經今年九月咧已經有報道話咧，佢已經做咗11300户啦。咁其實佢4000户係好容易達到嘅啫，係咪？即係你諗下，由今年到而家九個月就已經到1000户啦。咁你做4000户，你用乜嘢啫？但係就算佢做到嗰4000户，都係佔嗰100000劏房嘅4% 嘅啫。咁如果作為我係業主，我就會諗啦，啊，你巡查一下啱你巡查嘅，但係有幾多巡到我咧？同埋到而家係冇一單，係冇一單咧係成功被即係檢控嘅。咁我哋更加。更加放心啦，係咪？咁嗱，呢一堆嘢其實咪可以做多啲功夫咧，咁樣。 我都睇得到阿賴敬國講出咧一個實情就係、是，我哋做簡約公屋，希望幫到部分嘅劏房户，但係亦都有部分嘅劏房户有啲大部分都仍然留喺度嘅，我哋都要照顧翻佢哋，咁可能就平衡啦。同簡約公屋咧，就兩條腿一齊幫到我哋啲嘢劏房户啦。咁我 係啦係啦， 我覺得呢個係詳細可以就再同政府傾嘅。 啱啊！ 好啊，唔该晒你啊，赖建国，我哋时间关系先同你倾到呢度。赖建国咧系全港关注劏房平台嘅成员嚟噶，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 1872311。何巨业啊，倾咗咁耐咧，都仲系有好多市民咧想继续打嚟咧，就住简约公屋发表意见，不如我哋继续 听 佢哋嘅电话。咁啊，再次呼吁下热线电话号码1872311，就住施政报告唔同嘅议题咧，其实我哋稍后都仲会讲到好多，譬如房屋啊，或者今次嘅焦点人才啊，如果大家想就住施政报告发表意见咧，可以继续打电话嚟噶，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而家有听众简先生喺度， 简 生你好。 喂， 系简 生 你好， 请讲。 系啊，好啊，主持你好啊，我姓简嘅。 嗯。 咁啊，我首先讲讲咧，我今日个题目咧，讲个简要公屋啊，即系我认为相当好啊。系点解咧？因为咧，佢系以前咧，我听到只公屋，我70几岁啦。 嗯。 咁啊，呢个啲省二区咧，70省二区咧。我个设备咧，完全咧，即系嗰一个厕所咧，就成翼嘅，一层，即系有唔知3、4翼到啦，有男女厕嘅，咁啊冲凉咩剩都系用公厕嘅。 嗯， 咁另外我认为刚才呢个简约公屋咧，呢个临时屋咧，系有埋设备啊，有埋一个小区咁样啊，有晒防火啊，有晒家私俾埋你电器啊。同埋卫生各方面有保安啊，咁我认为系一个相当好嘅安排啦，即系轮候住上楼啊，我上正经公屋嗰啲，比如好过佢哋以前住劏，而家做紧住劏房嗰啲早栋，我哋又一两啲环境吓，又俾贵租，又危险火烛嗰啲乜嘢成，即系总之冚唪唥即系又租又贵。又咩卫生同防火乜嘢都冇嘅，我哋即系挨贵租。 系啦，咁啊，头先阿简生都讲咗好多，即系而家住喺劏房嘅啲问题。其实讲起租咧，而家劏房咧，如果我哋讲尺租咧，其实真系非常之昂贵，仲要咧 非常之高。 系啦，嗰啲租户咧又系要面对可能会被滥收水电嘅呢一啲问题啦。咁所以，从阿简生嘅角度，佢都觉得咧呢个系一个即系改善嚟嘅。咁啊，不如我哋争取时间听埋黄生先啦。黄生你好， 诶你好， 请讲。 我住个上水林屋，96年上楼嘅。咁我住林屋嗰阵时咧，就上水林屋咧，只火车轨侧边嗰度咧，就两层自己起嘅。咁嗰阵时啲租系好平噶，100蚊都唔使噶。咁去嗰度咧，但系咧厕所就一定要去，即系共用嗰啲公厕啦。咁啊屋前面就有个水喉，就自己。咁但係嚟講呢，因為木搭呢就成日驚火燭，一火燭呢就唔使瞓㗎啦，因為我哋嗰時100几座㗎。咁我所以我要希望政府留意一樣嘢，因為我見佢好似話起10几層㗎。 係。 咁10几層嚟講呢，最緊要就要打桩。因為香港呢一打風呢，即係好似天鴿山竹嗰啲泥呢，即係如果你唔打桩10几層呢，一吹埋去呢，我驚冧樓啊。咁另外我亦都住，我做過長者屋嘅社家，咁好似聽講話裡面係淨係用電磁爐嘅，即係唔准用嗰啲石油氣，因為如果唔係呢，你用鐵做呢，一火燭起上嚟通，因為佢係用金屬做㗎嘛，傳熱呢就好大件事㗎。咁所以嚟講呢，防火嗰度呢，因為我哋好簡單，我哋做住長者屋呢， 嗰啲單位應該係有煙霧頭嘅，即係變咗嚟講，盡量唔好明火咯。如果有明火，火燭起上嚟就好大件事嘅呢樣嘢。 好啊，多謝黃生問題，就提到關於安全嘅問題啦，亦都 我諗啊，黃生佢嘅好關注嘅。不過我相信即係以我觀察到咧，其實就呢個公簡約公屋嘅做法咧，都會絕對安全。尤其是防火嘅要求啊，防水啊，甚至乎呢個地基嘅穩固咧，其實佢哋都跟翻呢個安全嘅標準做嘅。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如果見到呢啲房屋，唔使擔心，應該放心。 咁啊，希望政府都快啲有一啲即係示範啊，可以俾市民睇下，就更加安心啦。好，我哋呢一節自由風傾到嚟呢度先，我哋咧要聽一節交通消息啦。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笔架山花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观景台。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嘅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新光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去到电话机楼。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日元匯價持續疲弱，對美元跌穿150關口，是1990年8月以來首次失守這個水平。日元低見 150.07 對1美元，跌幅是 0.12%， 現在徘徊在 149.86， 至於每百日元對港元就是 5.238。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16280点，跌咗231点。主板成交额全日有1267亿7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16313点，升63点，成交张数2238张。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035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65点，跌61点。十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232.4，跌11.6；美团140.8，跌3.7；盈富基金16.92，跌2.5；恒生中国企业55.72，跌1.04；阿里巴巴69.9，跌2.8。药明生物42.7，跌4.5；快手43.55，跌4.1；京东集团162元，跌6.4；比亚迪股份194.7，跌3.7；李宁50.8，跌2.15。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大宇金融、三信集团、润歌互动、华夏文化科技同埋中国游戏控股。五大跌幅股份系 National Tech、巨星医疗控股、宏扬地产、北亚策略同埋 Chi Ho Development。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49.85，瑞士法郎1.006，加元1.374，人民币7.227，英镑对美元1.119，欧元对美元0.979，澳元对美元0.62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港金系报1527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634.23美元，卖出价1635.2美元。港汇指数报107，升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牛池湾消防局嘅慢线曾经有坏车阻路，不过而家已经拖走咗啦，龙尾消散紧噶啦，去到黄大仙中心。另外，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笔架山花园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龙尾而家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见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新楼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九龙入口方面就去到尤丽村。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去沙田方向排到联合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由于受到意外影响，而家都系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丽晶花园。

成呢已经完成的平整土地，新的发展 的平整土地，同埋四成单位的落实。咁施政报告亦都提到呢是会提高呢北部都会区日后嗰个住宅用地的比率提高到去 6.5 倍，商业用地呢就是 9.5 倍。咁而呢一个我哋以前叫明日大屿的交椅洲人工岛填海呢，就话今年内呢会就住佢嘅土地用途啦、交通网络基建同埋财务安排提出建议，填海工程呢想喺2025年上马，无论呢是北都啦定是交椅洲填海呢，见到嗰个建设时间表其实呢都是比过往呢缩短咗个何巨业。 其实是的，因为亦都第一次呢可以咁大胆咁确实有一个所谓熟地嘅供应量呢，十年后咁其实都明显嘅，其实都知道这个反映了一样东西都有决心。咁而且大决心系建基于乜嘢呢，或者信心建基于乜嘢呢，可能就系呢个程序上佢有机会系浓缩啊，或者系减省一啲嘅咨询，或者系啲嘅好多次法定嘅一啲嘅程序呢。咁其实呢政府都去年都已经系推动緊一啲嘅变化。因为以往好多时呢就系我哋明明想做一个项目。但系咧就因为好多时就一个法例同另一个法例之间嘅程序咧，系有阵时要连一步第二步就冇办法同步。再者咧就系好多时地区咨询啊，未落实咧，有好多具体嘅设计唔做得，因为政府又冇钱啊，冇钱摆落去做研究啊，做可行性研究啊咁。所以其实咧，我觉得今次可以有个咁嘅具体嘅数字同埋一个时间咧，我觉得相信政府掌控呢个法定程序上面，佢有信心。第二咧就系、可能对于内部嘅行政安排咧，都可能都寄予厚望，觉得可以再令到佢哋嘅内部程序可以浓缩。咁所以咧就可以话，十年里边我有3000多公顷啦，咁系好事嚟嘅。大家市场会有透明啊嘛，市民亦都见到，唔系话一个大图像，系见到一啲具体嘅量化咗嘅我哋嘅资讯啊，好紧要。 咁啊，頭先啊何巨業提到咧，精簡一啲即係規劃、環評、收地同埋基建嘅程序咧，其實基本上都係沿用上屆政府嘅方案啦。有好多嘅條例草案咧，其實咧今個年度入邊咧都會咧交上立法會嗰度討論噶啦。咁政府就話咧，可以將一啲非大規模項目嘅審批進度咧，最少由6年縮到4年。大規模項目嘅審批進度咧，即係講緊一啲新發展區、一啲大型嘅造地項目啦，就由13年咧大幅減到7年。不過咧，呢度都要留一個彈書啦，即政府有咁充足嘅底氣咧，就要即立法會嗰方面喺審批呢一啲嘅條文嗰度嘅時候咧，都要去配合啦。另一方面咧，唔好忘記咧，都有好多嘅團體啊、學者啊，早前咧講到關於呢啲修例嘅時候，都提出唔同嘅意見嘅，譬如會唔會削弱咗公眾嘅參與程度啊？會唔會令到民意冇辦法喺城市規劃同埋發展嘅過程入邊得到參與同埋彰顯咧？咁呢個可能都係公眾關心的一个问题。不过何巨业，我仲想同你倾埋咧，就系喺嗰个拓地工作上面咧，点样去加大嗰个土地供应咧？政府有个立场嘅，就话诶，我哋唔好追落后啦，我哋建立一个储备。咁呢个储备从何而来咧？其实咧，佢哋就话咧会继续发展中地啦。另一方面咧，就话咧要额外识别出255公顷有发展潜力嘅绿化带。咁如果大家有印象咧，其实以前规划署咧都做过几轮嘅研究噶啦。咁到底呢255额外嘅公顷喺边度嚟嘅咧？今日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在记者会上就解话了，就说以前的研究其实是集中在一些没有直批的绿化带和一些近基建的绿化带，今次新的检视就会看一些是有斜度和较远离基建的绿化带，预计这255公顷里面有30%是私人地来的，而且是会涉及收地。何巨业，关于这个拓地的方向或者方针上面，即是中地和绿化，但都唔系咩新油啦，咁但系政府就想喺度额外识别出255公顷。 我谂其实就我感觉啦，就系其实政府或者我哋有啲业界人士都觉得，其实绿化带真系唔少噶，而且好多绿化带咧，坦白讲背后嘅所谓嘅生态价值咧，未必系一定咁高。咁所以喺咁情况之下，系咪可以有机会再拎出嚟发展咧？吓，唔一定有所谓起房屋，其实有好多设施都可能需要土地。咁当然房屋系重要啦， 咁所以我哋覺得最容易做嗰啲，可能前一輪已經做咗啦。咁後期嗰啲，如果仲有潛力嘅，唔好浪費。嗱，起碼我哋都要做一個評估，唔得我哋知道唔得啦。因為咧，我哋都有個檢視重要啊嘛，唔好成日以為荷包仲好多錢，原來發覺睇完冇啦。咁我哋真係要好確實要選擇另一啲途徑。所以我覺得我哋政府今次咧就係仲啲去到一啲有多啲波道啊，或者唔係貼住大路啊。咁亦都係可能個山上面嘅建設難度高啲嘅，都去睇下。總可以識別出一啲部分發展嘅空間。再者咧，就係我哋都唔係一定話房屋同埋呢個所謂嘅環境係有衝突嘅。所以我覺得呢個做法係應該要做，同埋應該做得快。但係又做綠化，但唔好忘記棕地。 嗯， 兩邊我哋都係一齊要去做，因為棕地係煩，但係佢實際上係可發展，係。 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872311，讲紧嘅咧就系政府喺施政报告入边咧，就住土地供应上面所即系讲出嚟嘅一啲方向同埋政策，包括咧系会公布未来十年嘅一啲熟地供应预测啦。无论系北部都会区定系交椅洲人工岛填海上面咧，都划出咗咧更加具体仔细嘅一啲进程啊。咁咧，而点解能够咁样加快咧？就涉及到咧精简规划、环评同埋收地等。等嘅程序，大家点睇咧？欢迎打电话嚟同我哋一齐倾下，电话号码1872311。如果咧你想同我哋讲下，你觉得绿化带定系中地比较适合发展，又或者睇埋咧呢啲额外识别嘅绿化带会唔会令你有啲咩忧虑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倾下噶。咁啊，当然啦，房屋咧其实要有基建配合嘅，施政报告咧都讲咗有六项嘅重点运输啊。咁啊，包括咧系兴建北都公路啦，同埋咧由天水围途经新田连接古洞北咧，去到提升咧北部都会区的运输容量。咁仲有咧，譬如系沙田绕道啦、将军澳油塘隧道同埋三条新嘅铁路噶，大家点睇？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呢个时候咧，我哋都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一齐讨论啦。电话旁边有本土研究社嘅成员陈剑清喺度。陈剑清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系陈剑清你好。 陈剑清啊，头先我哋讨论到啦，今次施政报告入边咧，谈论到土地供应策略咧，好大程度未来十年嘅熟地供应咧，都依靠住北都同埋交椅洲填海呢两个大型嘅造地项目，而且俾市民嘅信息咧就系要快嘅，即系譬如五年内要开始收地啊，十年内咧要见到有四成嘅平整土地，点样样评论，即系点样样评价施政报告嘅呢一个方向同策略咧？ 系佢今日交咗个3000多公顷嘅熟地个列表出嚟啊，列咗十年里边，每一年咁大概用紧，即系会有几多新嘅熟地出现嘅。咁但系我估咧，同可能过往咧，大家去要去争取咧，政府要公开每一年究竟其实有啲乜嘢具体嘅发展计划，制咗几多单位，呢一样嘢咧，仍然差一个好远嘅距离嘅。即系其实你俾十年，跟住。且例如去到交椅洲，即係明日大魚嗰人工島話，2029年就有熟地啦咁樣。咁究竟嗰啲熟地係咪真係熟，或者佢其實係仲有冇啲各種嗰啲基建啊安排嘅，定係還是佢寫出嚟嘅咧咁樣？而有冇一個具體嘅計劃係已經可以交到出嚟嘅咧？咁我見咧依十年嗰、那個即係交到條數咧，好似講到成3000多公頃，即係講緊係三個明日大魚嗰人工島咁大嘅。咁但係係咪真嘅咧？其實我覺得都係好大嘅一啲，即係好抽象嘅。我唔認同係具體咯。即係佢其實係一個非常之抽象，我都唔知佢係咪真係落實嘅。咁呢樣嘢其實正正就跌咗，可能過往咧，即係可能無論個社會或者公眾都會批評政府擠牙膏式嗰個土地發展，每季先會公布嗰個賣地計劃。咁永遠咧都唔知政府有幾多地係會真正喺未來每一年推出嘅。咁呢樣嘢，我覺得係正正就係香港個土地發展嘅死局，就係政府係一直都唔願意具體地去承諾每一年係有幾多地係具體地攞出嚟嘅。咁所以甚至可能你見到明日大嶼嗰個交椅洲個話2029年，即係其實嗱，大家可以構想一下，而家我哋已經係2022年底啦，咁就嚟2023，跟住咧佢話2029年就做到個島，話有熟地，其實呢件事係咪可信嘅咧？系啦，即系我觉得都系好大疑问。即系如果你填海要用2025先开始填啦，咁填几年就话有熟地啦，咁嗰个 即係做出嚟嘅熟地係咪俾人住嘅咧？即係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大疑問。 係，我諗陳燕青係咪即係個我諗你嘅角度就睇啦，要有個大數字係當我相信咪係好過冇呢個大數字啦，係咪？咁只不過就係期望都區域性都知道呢啲數字或者啲土地喺邊個具體範圍度出現。當然啦，這個就牽涉到佢係咪一個完成咗嘅規劃。起碼一個初步規劃，咁就可以令到我哋更具體知道咩地方。即係你係咪期望政府每年有呢個數字喺度啊？ 呢個係好重要嘅，即係其實過往一直以嚟政府就唔願意交嘛。咁所以咧，每一年咧，政府都有口吻講法嘅。今年嘅即係今屆嘅政府都係咁講，就係、話前嗰半年咧，我哋就追唔到進度嘅。後嗰半年咧就會有充足嘅土地同埋充足嘅公營房屋。其實過往幾屆嘅政府咧，都是咁讲嘅，前五年唔够，跟住之后嗰五年会追。咁其实就正正其实系反映一个问题，就系佢永远就好似系可以即系有空间自己去拖后滞后有本身嘅发展咯。即系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重好严重嘅问题。其实我唔希望今届政府又重复呢个问题。咁所以其实你十年嘅预测，你都要做埋个预测，点解唔系交代埋具体落实有一个即系例如？是啦，即是你本身这个发展区里面其实是有几多是真的用来做到房屋用途，而房屋私楼啊定是公营房屋的。其实一个比较完整一些交代到给个市民看呢，其实个信心会大一点。 我想就都留意到的，其实就我看到政府也讲返呢，其实就算北部都会区，其实个具体规划呢可能明年啦去到2024年呢就可以比较完整一些做好。咁可能到期时呢可以提供个数字或者是个土地供应的位置可能更加具体的。咁等于或者我都理解到嗰个北部譬如大中部海域嘅填海应该就出年啦，应该个完整啲嘅研究做好咗，咁会唔会多啲资料呢？ 其实係好抽象嘅一个数字，唔可以完，其实嗰三千公顷唔可以作实囉。咁如果呢个状态底下，点解其实会係即係喺中地进一步去研究佢嗰个潜力嘅时候会消失咗嘅呢？即係喺成个三千公顷里面咧，基本上冇额外嘅一啲新增中地系会研究出去发展嘅，但系调转头就研究一啲啱啱讲255公顷个绿化地，绿化地系一啲即系可能即系一啲，如果我睇翻而家最新的一啲选址咧，佢有一个喺牛潭尾嗰、那个位咧，其实基本上系香港咧仅存养殖锦鲤业嘅一个重镇嚟，即系佢而家拣咗啲地方啦。另外有一啲地方系例如芙蓉山荃湾嗰个咧，其实嗰、那個位置咧係有一啲非原居民村住緊好耐嘅，即係其實可能都意味住唔單止係破壞環境，同時間係會出現新一個滅村嘅情況嘅。咁呢啲咧，其實我覺得，如果你話中地係多民意支持啲，一定係還是你再影響民居或者破壞一啲僅存嘅鄉郊產業咧？其實我覺得呢個社會係要值得去衡量，究竟其實而家个土地发展的策略又冇优次，同埋应该点摆咯？ 因为我都留意到咧，其实施政报告里面都刻意都提出咗，就系中地发展里面咧，其实佢都觉得系应该有具体嘅方法处理啦，同埋而家都进行紧收地啦，咁同埋要做一啲多层工厦去处理呢啲中地作业者。咁其实系咪你睇到今次施政报告都会有关注啦？开始系重点要处理中地嘅问题。 佢冇啊，佢放咗一个好次要嘅位置，因为佢其实只系讲现有新发展区里边嘅中地系会发展，而唔系讲即系我哋讲紧上千公顷啦，系啦，喺而家现有新发展区外一直都未处理嘅一啲中地嘅情况咯。咁而里边其实有我哋啱啱都做咗个研究，有大概400公顷。是鄰近一些新發展區，有成100公頃都是閒置的狀態。咁呢啲其實是你見到未來嗰十年，即係而家話熟地嘅預測咧，其實是完全冇估計呢一啲可能嘅即係土地發展嘅選項咯。即係呢樣嘢，我估唔單止純粹係即係講緊嗰個土地發展係係咪環保啲，或者係咪可持續啲個問題，而係其實中地都係一個大家公眾比較支持的選項啦，遠比於而家所謂嗰個明日大嶼同埋加爾州嗰個人工島大個支持大好多嘅。咁所以，但係呢樣嘢你見到喺嗰個土地政策上邊咧，佢又唔揀啲中地作為可能未來嗰十年中短期嘅選項，但係佢就好似失咗一個比較唔現實嘅加爾州嗰個填海即係人工島嘅項目，放喺話我2029年我就做到啦。咁但係大家 攞個表，大家即係平心而論攞出嚟，究竟係咪真係現實，係咪真係可行，係咪大家需要嘅呢？其實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大疑問咯。 嗯，陳劍青啊，我留意到你多次咧提到交爾州人工島填海嗰個時間表咧，你認為係唔現實啦。咁啊，其實咧，今次施政報告咧就亦都提到咧，佢哋希望個填海工程咧，2025年就上馬啦。咁正如你頭先提到啦，我哋都就快踏入2023年啦。咁啊，當中咧講到點解有咁多程序上面可以加快咧，其實同提出咗咧立法會而家即將係會有好多關於精簡規劃啊、環評。收地和基建程序的条例草案是会上立法会是相关。那你们即本土研究社其实一直都忧虑这些做法是会削弱公众参与，或者是即市民看看怎样可以在那个发展里面是有一个参与的过程。这个是不是都继续是你的忧虑？ 是因为我估上一任政府在最尾嘅階段，佢對於精簡發展流程都有一啲保留嘅。咁可能上屆特首林鄭月娥咧就話要中間落墨，又唔可以純粹透過犧牲啲公眾參與權就去加速嘅。咁因為依樣嘢咧會減少嗰、那個即係規劃發展嘅質素嘅，因為市民可能俾好多意見，可以令到本身一啲發展計劃作出修訂嘅過程咧，可能係更加大家想要同埋個質素提升嘅。咁而家呢其實我估今屆政府其實都係透過想將嗰個公眾參與嗰個空間壓縮啦，甚至可能抹殺咗佢啦，咁令到佢加速啦咁樣。咁呢個應該都會咁做嘅。但係我想講呢就係、佢就算咁樣精簡曬啲發展流程呢，其實你2029年都係好唔現實嘅。即係因為佢真係要起，真係要填海，佢嘅工程都唔係話純粹係近岸式嘅填海，而係海中心裏面再做一個可能海牆咁樣圍住喺前嘅一個規模嚟嘅，係啦。咁呢個咧其實唔係話你2025啊開展啦，跟住三四年就會做到塊熟地咯。咁所以其實我就算唔講嗰個精簡發展流程係唔係會影響嗰個公眾參與權也好啦，即係。純粹從工程個填海個 都有個疑問喺度， 好大疑問，即係你邊度排到啲海沙，邊度揾到啲物料翻嚟咧？ 時間關係，同陳劍青傾到呢度先。 係輸送合約等方式，努力降低能源價格。歐盟27國兩星期內第二次召開峰會，試圖設法降低能源價格，但係天然氣價格設限問題尚有分歧。瑞士話設置價格上限，供應商或者會將天然氣出售到其他地方，因此歐盟必須同日本同南韓等其他天然氣消費國密切協調，避免互相競爭。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在晚上7時，位於呂宋以東海域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北大約9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而向吕宋海峡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纳沙亦喺北部湾一带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4到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六大致天晴，下周初风势颇大，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温25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宝邑路近住环保大道回旋处有宗交通意外，现时一带挤塞。重复一次啦，宝邑路近住环保大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带挤塞。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九龙入口方面就排到尤丽村，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去到联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去到欣怡花园，而九龙入口咧就排到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御港湾，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 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圣佐治大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村一段车多，排到德宝花园。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黄大仙中心。而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就去到圣贤中学。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西贡公路近住津桥来回方向慢车，而家龙尾两边去到北围同埋大涌口。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車，龍尾安定村。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沙頭角公路街景花園來回。最後食安仔提提你，醃製罐頭其實很多粒，記得要少點用它們作為食材。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香港電台第一台 全程緊貼施政報告。 我會推展跨越2030年的鐵路及主要幹道策略性研究，包括興建中鐵線由元朗錦田途經葵涌連接九龍塘。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點，千禧年代， 下午五點，自由風，自由風。 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全民继续换证，迈步与时并进。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96至2000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10月7号至12月10号期间换证。而1954年或之前出生的人士，就要在2023年1月14号或之前到换证中心换证。换证计划已经进入尾声，未换证的就快点预约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何巨业。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傾緊嘅咧就係施政報告入邊咧有關土地供應嘅著墨啊。咁啊，何巨業，其實咧我哋頭先講到拓展新土地嘅工作咧，咁啊，除咗係頭先大家激烈咁樣討論咗嘅綠化帶同埋棕地之外咧，就我講漏咗咧有啟動將軍澳137區嘅技術評估。咁、我相信呢一點咧，對於一啲即係地區居民嚟講咧，可能係一個好關心嘅題目嚟嘅。嗱，其實咧將軍澳137區咧本身係隨住個填料庫係即係交椅洲人工島動工之後，可以清出一啲填料咧。咁到底將軍澳137區係咪可以經過技術評估之後係發展咧？咁政府就話咧目標咧係提供50000個嘅單位。咁不過講到其實將軍澳137區嘅發展過往嗰個難處咧，大家都明白啦，就係交通配套啊，即係其實係嗰度點樣樣能夠住咁多人嘅時候，個交通基建跟得上咧，咁所以今次咧，亦都係建議咧，將將軍澳南延線咧係延伸到去嗰一區，以及咧係有將軍澳油塘隧道等等嘅發展。咁啊，今日林漢豪局長咧喺記者會嗰度亦都提到咧，會趁機研究附近水域進行近岸填海，等個區咧可以有足夠嘅社區設施同埋基建嘅。 其实是的，其实将军澳137区其实都讨论了好一段日子的。咁啊，问题就是因为它是去到尾，即系将军澳那个我哋叫日出康城再向 中 再入一个都颇远的距离的。如果你踩单车是很远的，咁当然揸车好啲啦。但是问题在于咧，发展呢个地区咧，其实是一个好大面积，其实提供很多的住屋的供应嘅。呢、這个我谂即系睇到个空间都知嘅。不过坊間或者係社區上面都有好多討論，就係交通點搞呢？係嘅，那個位置其實幾好嘅，不過咧就偏離咗出去市區，甚或乎離開將軍澳，仲要一段好長距離，尤其是嗰段路係咪都係比較繁忙呢？第時會唔會仲有啲堆填區係咪完全係唔使使用呢？咁仲有，如果純粹淨係搭巴士，其實啊，對大量人口嘅話，會唔會就係造成一個好大壓力？尤其是而家日出康城都有唔少嘅即係居民喺度噶啦。其實嚟緊咧，再加多50000 其實都唔少嘅、哦，咁、所以其實 單位 人口唔止有十幾萬嘅咯，咁其實成件事咧，除咗交通，仲要嗰啲社區配套，因為去到尾嘛，冇得走嘅啦嘛，咁所以咧，政府去呢個位咧，發展佢係一個似乎熟地力嘅，因為搬走啲田料就係熟地啦。但係點樣令到熟地真係熟到可以起屋先？咁所以就係交通接駁啦，而家嘅鐵路係咪去延伸啦？我政府睇到個講法，佢會延伸一條嘅支線嘛。但問題而家日出康城嗰邊咧，嗰、那個班次都係唔頻密啊，所以再延伸係咪令到更加負擔重咧？有技術上我諗想做到嘅，不過你要幾耐咧？係咪可以配合到成個區域嘅發展時間表？咁呢個我諗就正正我哋都翻轉頭講基建先行。是不是做得到？这个已经是有路道的，但是你都要做到一个令到地区可以发展的基建的所谓的规模先了。 不知道有没有将军澳的街坊听的节目呢？欢迎你打电话来一起谈一下。我们的电话号码1872311,1872311。不过关于土地的问题呢，我们即暂时谈到来这里先，因为呢跟着都想转个角度呢，跟何巨业继续讲一下呢土地房屋上面呢其他施政报告相关的议题。跟着下来呢，我们是想谈一谈有关私人发展商呢是可以协助啦参与兴建资助房屋，那来政府呢有个先导计划。就话下个财政年度起分批推出三幅土地就俾发展商投标兴建，用指定的市价折扣率咧俾合资格嘅人士，即系卖俾合资格嘅人士，亦都会鼓励发展商申请改划私人嘅土地去兴建资助出售房屋。咁啊，我谂即系阿何巨业你自己对呢个课题咧，应该就好有研究啦。咁 我又唔好讲得好有研究，但系因为其实比较关注啦，亦都我有机会咧就帮帮紧新世界建好生活呢一个嘅所谓嘅房社企咧，就系做紧一个可以唔讲推动紧一个嘅项目，就系、是、私人参建资助房屋。咁、所以我系佢咨询委员会委员啦。咁所以其实我哋都用咗一段好长嘅时间，想推动呢个概念。咁当然啦，起建。今次施政報告咧，都將呢個嘅建造模式或者發展模式咧，擺入施政報告，希望再推而廣之，咁呢件係好事嚟嘅。 咁但係到底對於發展商嚟講啊，要有參與嘅誘因，到底要點樣先至成立咧？同埋另一個就。即我就一般市民的角度可能會想、其實私人參建模式呢講緊下年度起推三塊地，其實你充其量都是加快個速度啫、你未必可以很大量咁樣增加嗰個建屋量。咁我今朝聽行政長官咧答市民嘅電話咧，都有市民打上去話居屋咧，我真係抽咗好多次，但係我真係抽唔到。咁啊，即唔知道動用私人發展商參建嘅力量係咪只能夠好似我頭先咁樣講增加速度而唔能夠增加供應咧？咁或者呢個時間咧，我哋都可以咧，即係請嚟業內嘅人士啊，同我哋講下佢嘅睇法。 好啊，好啊。 電話旁邊咧係請嚟華茂集團嘅行政總裁蔡宏興喺電話旁邊啊。蔡宏興你好， 係 ，Hello， 蔡宏興 ，Donald 你好。 蔡宏興啊，想先請教下你咧，對於政府推出呢一個私人發展商可以參建資助房屋嘅興建資助房屋嘅先導計劃咧，你認為在於發展商嚟講吸唔吸引咧，會唔會有誘因俾你哋去參與咧？ 我谂任何嘅渠道增加土地供应同埋增加嗰个房屋供应咧，我谂大部分嘅发展商都会系欢迎嘅。咁自然而间要睇嗰啲细节，嗰三幅土地其实系点样推出嚟，亦系点样等到我哋私人发展商可以帮政府一齐系加快嗰个供应啦。 嗯，其实Donald， 我想问一下咧，其实其实起居屋啦，其实政府自己起都得嘅，而且以前都有，不过私人参建以前亦都系做咗好多年噶啦。点解嗱？今日点解你觉得个重点解个重要性喺边度啊？政府要提翻出就系、用个私人参建居屋嘅模式咧，系有乜好处？你喺呢个角度睇到有冇咩另一种嘅助力，系令到我哋嘅房屋供应更好或者系更快咧？ 我谂喺即系私人即系参与嗰度，可能我哋嘅灵活性系会较为大啲啦。咁以前亦有即系居者有其屋，咁嗰阵时主要系承建商嘅参与。咁喺嗰个发展方面，可能嗰个财务嘅安排一切啊，未必有我哋发展商更加系可以咁灵活。咁呢个我谂系其中一个即系私人发展商。经过呢个制度是可以帮香港一起是发展多些居住房屋啦。 嗯， 嗱，你頭先提到咧計劃嘅吸引力都要睇嘅細節啦。其實你認為有啲咩因素係會好決定性影響到發展商係咪參與咧？譬如會唔會係補地價嘅折扣咧，或者會唔會係要有其他嘅一啲有利嘅條件，譬如俾你哋經營埋一啲非住宅嘅設施啊？又或者可能係即係喺個興建嘅項目上面，你哋有更加大程度嘅參與啊？咁 自主權 係啦，咁即係邊一個係一個比較決定性？ 我諗幾方面都係會需要嘅。第一就係喺嗰個成本，你頭先提得好啱嘅，嗰個土地補地價嗰度，究竟係唔係因為限制咗嗰啲房屋嘅銷售嘅情況之下咧，係有一個折扣咧，俾一個市價。咁呢個一定係一個經濟嘅誘因啦。第二自然就係幫政府嗰個合作嘅話，咁係咪喺審批程序啊，喺嚟緊推出市場一切嘅環節方面呢，都係可以節省一啲你可以話普通私人樓嘅程序，而係可以更快推出市場。咁呢啲都係要睇到細節至知道啦。 因為我哋可以想象到啦，如果要用一個折扣價去推售俾市民咧，必然即係發展商嘅獲利咧，就係會即係減低一啲啦，或者係微利一啲啦。咁但係即係市場上面都成日有個講法啦嘛，即係貨如輪轉咁樣。如果係能夠即係將嗰個過程係做得快，亦都係受市民歡迎嘅，係咪都會有一個空間喺度係發展商會即係有興趣參與咧？ 呢個我諗係嘅，其實即係。自然啦，私人即係參與發展項目，梗係希望有一個合理利潤啦。咁依個利潤係咪可以大家喺預先係協商咗落嚟啊？同嘅國家都睇嘅，譬如有限價，你可以將來最多賣到幾多錢嘅，咁發展商亦可以自己計計個利潤係唔係足夠去參與呢啲計劃，咁有唔同嘅方法嘅嚇，咁樣子就要睇細節啦。呢啲 OK， 我想問一下先啊，蔡華興，其實咧，而家好多時發展商嚟就做緊好多而家私人發展啦嚇，咁又當然係辛苦嘅，咁同埋但係利潤多啲啲，咁但係其實你估計如果用咗呢個私人參建呢個居屋嘅模式，對一個發展商嚟講。佢會點樣去平衡嗰個所謂嘅比例咧？假如佢有機會去參與，會唔會做得太多呢啲私人參建居屋，又令到佢私人市場嗰個角色好似又弱化咗？即係知啦，一個傳統嘅發展商，哇！呢啲你佢啲住宅樓好吸引嘅，佢有品牌喎，咁會唔會有對你哋嚟講會有啲嘅影響，或者有都有啲考慮咧？ 我谂唔同嘅发展商有唔同嘅发展策略啦，咁自然即系为香港市民做一啲优质嘅即系居住嘅房屋。咁呢个我觉得大部分发展商都唔会因为参与呢啲即系帮政府一齐嘅项目咧，将佢品牌觉得系受影响，而系即系你可以话变咗一个更加有良心嘅发展商，香港市民系去即系做啲宜居嘅项目。 咁系一个社会企业啊。 其实咧，过往私人参建居屋咧都有唔少嘅例子嘅，好多好受市民欢迎嘅项目咧，传媒叫做居屋王咧，其实都系私人参建之下咧嘅一个即系品牌嚟嘅。咁所以即系我谂市民对于呢一个嘅先导计划咧，可能都有佢嘅期望嘅。咁啊，唔知大家各位听众点样睇呢一个即系私人参建资助房屋嘅先导计划咧？可以打我哋嘅热线电话1872311 1872311。蔡华兴，我想把握呢一个机会咧，同你哋倾埋咧。有關辣椒的問題啦，因為早前咧，即係你哋界別咧就住設立咧都有好多嘅呼聲，就講到即係辣椒喺市場上面咧都運作多年啦。咁喺而家嘅市道同埋嗰個經濟嘅大環境之下，係咪要檢視咧？咁嗱，今次施政報告咧就住設立咧，只係提出咗咧就住一啲即係居港滿七年嘅人才咧，我哋可以俾佢退翻咧嗰個額外嘅辣税，其他嗰度咧就未見有一啲明顯嘅改動。咁啊，今日無論是行政长官抑或是财爷被问到有关的问题的时候，他们的说法都是说考虑到现在的市面的情况，认为未有需要设立。你自己怎么看，会不会都有点失望？ 我自己有点失望，我觉得香港作为一个就是国际大都会啦，应该是充分欢迎就是不同的资金和人才来讲。 咁人才同埋企業嚟講，自然喺置業方面係有需要嘅。咁呢個我哋應該係給予佢哋多方面嘅方便，就唔係話要收個更加嘅税項啊，或者等佢嘅成本係更加高嚇。 我都明嘅，其實我哋就係盡量吸引人才，亦都吸引資金啦。香港真係始終係國際嘅金融大都會啊嘛。咁其實但係我亦都留意到咧，即係今日阿財政司司長亦都講，其實呢個所謂嘅管控措施啦，佢咁講啦，其實當然想穩定樓價嘅。佢又睇到而家嘅樓價未曾去到一個穩定到，或者係回復到一個比較穩定而可接受水平咁樣。 佢話係2019年年初嘅水平，係 啊，而家都係屬於2019年，所以都相對高喺佢喺個角度嚟講。咁對好多人嚟講都係覺得樓價高嘅，我都聽聞。咁你覺得其實即係呢個所謂的設立和希望有個樓價的調整或者是令個市場是穩定，這方面會不會有個衝突呢？如果是大膽的設立， 我覺得這個即其實政府在那個供應那裡呢是要已經做了很多東西加把勁了，我想隨著那個市場供應是充足的話呢，其實自然會調整的。我們亦不希望我們那個樓價即幫嗰個經濟嘅發展係背道而行啦，我哋更加希望2019年嘅樓價喺2022、2023、2024其實有個上升嘅幅度，呢個係健康嘅，表示我哋個經濟其實係一路穩定咁向上啊。 嗯嗯， 好啊，蔡雲卿，時間關係，同你先傾到呢度，多謝你。蔡雲卿是華茂集團的行政總裁來的，我們的電話號碼是1872311，無論你是想說一下土地供應的不同選項，抑或是想跟我們說一下私人參建居屋，甚至是辣椒應不應該設的問題，都歡迎大家打電話來。現在電話旁邊有聽眾許先生， 好啊， 許先生你好。 是你好， 請 講。我本身呢我是住西貢的，但呢我就會成日會去這個將軍澳坑口就轉地鐵的。咁如果佢喺將軍澳，即係喺日出康城嗰邊咧，仲要伸延出去有個地鐵站咧，哇！我相信成個將軍澳十幾萬居民真係頂唔順喎。如果係咁樣， 嗯， 同埋本身，因為本身咧，我又住西貢，咁其實我可以行兩邊嘅，咁我即係搭車可以出九龍方向啊，將軍澳或者去沙田嘅，但係咧成日都塞車嘅呢度又係，即係基本上香港政府都冇諗過西貢，真係西貢居民嗰個情況，我覺得。因为这个塞车其实很久，即是我搬离西贡呢，我就搬了差不多20年了，但是都是这样没发生，没改善过的话。 OK, 好啊。 即是我觉得他们会倾斜了一些地方。 OK, 好，多谢许先生的意见。都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即是将军澳那里如果是继续发展呢，地就有在这里了，但是个基建配套怎样追得上呢，还有当区原本住的居民的感受啊，可能都是政府要处理的。 都是啊，必然啊。但是其实刚才许先生讲提出一件事，就是可能在我哋係忽略咗有啲唔係個核心發展區，但係都有啲香港好重要已經發展咗嘅區域，可能佢哋個交通都要急待改善。我哋都可能都唔好即係疏忽咗佢。 好，我哋先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同大家傾傾其他題目。 与 CEO 对话2022， 今集的嘉宾是 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吴永信。 其实见到一件作品完成而市民是觉得有用，这个是一个建筑师最大的满足感。 与 CEO 对话2022， 主持潘家扬、张碧然，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下午5点到6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 同行抗疫。大家好，我是 Super Moments 的吉他手阿鸡。疫情肆虐，但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就一定会打赢这一场疫战，可以过回正常的生活。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今日咧係討論緊有關施政報告嘅各項政策。咁咧，頭先我哋講咗土地同埋房屋啦，嚟緊咧會講關於人才。不過咧，如果你都係就住唔同嘅，譬如土地、房屋嘅問題咧，想講下你嘅意見咧，我哋繼續歡迎你打嚟嘅熱線電話號碼18723111。何巨業啊，講下人才問題啦。 好啊。 昨日施政報告入邊咧，特首就承認咧，香港過去一段時間咧流失咗140,000嘅勞動力啊。咁啊，無論有啲人會叫呢個做移民潮又好，叫呢一個做人口嘅流動或者人口嘅浮動又好啦，我諗有一個迫切擺喺眼前嘅問題咧，就係香港咧係要點樣去即係補充翻呢一啲嘅勞動力，同埋如果嗰啲係一啲高端嘅勞動力嘅話咧，更加係點樣同其他嘅地區、其他嘅國家競爭呢啲人才翻嚟。咁係啦，咁所以施政報告咧就提出咗一系列嘅搶人才嘅政策。不過喺講搶人才之前咧，我留意到有一個評論咧都好值得大家思考嘅，就係、是會有啲人咧對於施政報告冇提到點樣挽留現時已經離開緊嘅人才，即係我哋頭先講緊嗰140,000，其實係感到有啲失望。 唔係離開緊啊，係可能會離開嘅人才。係啊，咁其實呢個位啊真係即係我都同意，就係我哋要第一咧希望止血啦。你要止血，你先至再去 輸血 噶，因為都無補於事嘅，或者即係都達唔到效果。咁其實吸引人才係可能幫到好多嘅產業，尤其是我哋香港想發展嘅產業，而我哋未有足夠人才。咁無論係企業家又好，或者係高端人技術人員好，或者管理人員好，這個都係值得我哋用一個途徑去吸引。但係咧，其實我哋想發展嘅產業，我哋都想香港嘅本土，我哋嘅年輕人，我哋自己本土嘅香港人可以。可以提升噶嘛，同埋可以有呢个技能噶嘛，咁所以其实点样留翻啲人喺度加入去，咁呢个系重点啊。所以我都觉得似乎施政报告里边咧，佢有啲整体想打造香港更宜居嘅生活环境，从而系咪咁样吸引到香港嘅人继续留喺度？但系另一个更加需要针对性就系点样令到佢哋可以发展空间大，甚至乎佢哋觉得个生活嘅压力可以舒缓。咁跟住就係我哋嘅佢哋嘅創造嘅空間，假如想發展創科嘅，有冇一啲具體嘅支持俾到佢哋？咁你就留得到佢而家嗰班年輕人喎。 咁啊，有關即係點樣樣去挽留咧，固然係一個問題啦。咁但係搶人才嘅政策咧，特區政府今次嘅一啲措施咧，都真係被形容為咧幾進取嘅科技業。嗱，因為咧除咗係頭先啊有同呢一個嘅蔡宏興有討論到咧，就係即係撤除咧部分嘅納税咧，講緊啲人才住滿7年咧，我哋退翻啲額外嘅印花税俾佢之外咧，亦都係話咧會成立一個人才服務窗口咧，去到統籌招攬內地海外嘅人才啊，主动去接触佢哋，又会咧推出一个高端人才通行证，招揽一啲咧年薪高达咧系250,000港币以上嘅人士，或者咧佢毕业于全球嘅百强大学，咁咧亦都有一啲工作经验咧，招揽佢哋嚟香港做嘢。咁啊，不过即系呢一啲嘅措施，佢嘅吸引力系如何咧？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可以揾嚟一啲业界人士同我哋倾下啦。另外，政府咧亦都系放宽咗多项咧现行嘅输入人才计划嘅，譬如咧，好似系优才入境计划嘅配额啦，同埋咧系一般就业政策下面咧嘅一啲要证明佢有招聘困难嘅一啲限制咧，都系攞走咗噶。大家点睇咧？欢迎打我哋嘅热线电话一齐倾下，电话号码系18723111，18723111。我哋而家倾紧嘅咧就系施政报告入边嘅人才政策啊，转头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月兰报道新闻。本港今年头三季整体罪案近50,000宗，较去年同期增加4.4%，其中诈骗案升幅显著，由近14,000宗增至近20,000宗，升幅近40%，超过70%同网上骗案有关。求職騙案有2300多宗，增加2倍。有市民懷疑誤墮網上騙局，被誘騙到東南亞國家從事非法活動。投資騙案、電話騙案和網購騙案就分別增加40%到1倍。警方過去9個月瓦解多個詐騙集團，涉及超過2000宗網購、網上求職、 網上投資和電話騙案等，拘捕超過650人，涉及騙款約14億。反詐騙協調中心亦勸止超過400宗騙案受害人匯出款項，攔截接近10億元騙款。若疑案有891宗，上升2.3%。警方再次舉辦為期一個月的保護兒童計劃，提升公眾對保護兒童的關注。高等法院審理市民郭卓堅入品，就政府不接納約20000張懷疑涉及濫發的免針紙申請司法覆核案。法官高浩文聽完雙方陳詞之後，押後到明日下午4時頒布書面判詞。代表入品人郭卓堅的資深大律師潘希說，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無權撤銷懷疑問題免針紙的有效性，法例亦都沒有授權作出這項決定。政府新聞稿未有指明使用或者援引任何法律權力，指出決定違法和程序不當。代表政府的資深大律師陳諾信就表示，因公共衛生緊急事態而訂立的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賦予局長廣泛而靈活的權力作出指示，不接納或者暫停接納持問題免針紙人士進入疫苗通行證適用處所，是為保障公眾健康。答辯方說，新聞稿不應被解讀為法律文件，局長是根據防疫規例第599章所賦予的權力作出指示。政府推出為期3年的文化古蹟本地遊鼓勵計劃，首階段申請期今日起至明年11月30日，政府預留6億元作為計劃的總承擔額。合資格旅行代理商可以就接待的每名參加者獲得鼓勵金，分為基本版和升級版。基本版鼓勵金的條件包括行程需由持牌導遊或者領隊接待，包括最少2個認可的文化古蹟地點及符合交通、餐膳和保險安排的要求。每接待一名參加者可以申請200元，可申請人數上限是1000人。升級版鼓勵金除了符合交通、餐膳和保險安排外，行程需要包含認可的最少1個文化古蹟地點和一項富有本地文化古蹟元素的旅遊體驗活動，並由已完成計劃認可的文化古蹟培訓課程的持牌導遊或者領隊接待。每名參加者可以申請400元，人數上限是200人。旅發局宣布推出新一輪想你遊香港，名額64000個，提供超過350個由本地旅行社設計的行程，旅行團總數約2000個，亦新增歷史古蹟主題本地遊。旅發局說，由即日起，市民在本地零售和餐飲商戶的實體店鋪消費滿港幣800元，可以儲起機印收據正本最多2張，由11月9日起直接向旅行社報名，換取本地旅行團名額1個。各旅行團以包括導遊服務、來回交通、一餐膳食和基本保險，並最少到訪2個景點。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明日日間乾燥，氣温介乎24到29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六大致天晴，下周初風勢頗大，亦有兩陣驟雨。現時氣温25度，相對濕度71%。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明爱医院的意外清咗场，快线解封，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喺将军澳环保大道回旋处近住宝邑路就有交通意外啦，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嘅，一带比较车多挤塞。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只是去到湾仔运动场，第四线的车龙比较长，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告示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是接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只是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是去到新围街。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映月台，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另外在尖沙咀一带交通比较繁忙噶，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的龙尾排到去柯士甸道，广东道同埋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龙尾都是接近海防道。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港岛干诺道中有紧急维修，去坚尼地城方向近文华里的最左线仲是封闭咗噶，经过要小心留意。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最后啦，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没有合理辩解而拒绝进行初步药物测试，又或者拒绝提供血液和尿液的样本做化验，即属违法。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每星期有两个不同城市嘅主持，声音导航。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城小事。我系英国嘅沈平。女王邮票咧，而家可以继续使用。不过就会停止继续印刷带有女王肖像的邮票，并且开始着手设计印有查理斯肖像的邮票。不过新发行的护照就会将字眼改为国王殿下。 全新配搭， 逢星期日 早上七点至八点，记得留意 大城小事。 国剧八三零，杨洋、赵露思，且视天下。 幽王准备亲自带兵出征，白风直单挑王朝，两人难分高下。黑风色同白风直私揣对策，麦雨骑已经在梁城备战。黑风色决定亲自动身将麦雨骑召回，白风直将希望寄托在麦雨骑的消息度，究竟打不打探到呢？ 国剧八三零，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凌晨十二点半精彩重温。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何巨业。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呢节咧系讨论紧施政报告有关人才方面嘅政策嘅。咁啊，大家比较关心嘅新游，可能就系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啦。刚才咧都简介咗呢一个计划嘅方向啊。咁啊，值得留意咧就系呢一啲嘅高端人才咧嚟攞咗通行证之后咧，可以留喺香港咧系为期两年嘅，并且咧系唔设限额嘅。咁呢一啲人士咧，其实佢哋即系嚟到之后咧，那个即系工作嗰個自由度咧，其實而家睇一啲消息報道傳出嚟咧，其實都好大嘅。譬如就算係唔工作咁樣樣，都話可以嘅喎。咁有好多人咧就會攞呢個計劃同新加坡嘅搶人才計劃咧去到比較啦。就提到話我哋嗰個薪酬水平同埋咧嗰個簽證嘅年期咧，都係比人哋嚟講咧冇咁有競爭力嘅，因為新加坡要求嘅年薪嘅要求就低啲啦，年期就長啲喎。 睇數字係咁比較嘅，不過我諗其實都唔係話邊個人工高啲低啲嘅，我諗問題就係、是、我諗啲人才都睇下去嗰度佢有冇發展空間啫嘛，同埋即係我諗如果佢係人才嘅話，其實入嚟嗰陣其實你最緊要有機會。其實我又覺得係論新加坡論香港咧，其實我覺得唔係話邊個個門檻低啲就吸引多啲嘅。 咁啊，到底大家点睇咧？可以打电话嚟一齐倾下啦。热线电话号码18723111。呢个时候咧，我哋都请嚟一位嘉宾啦，一齐去倾下呢一个题目。电话旁边咧有特许公认会计师工会香港分会嘅会长祁咏仪小姐嘅。祁小姐你好。 你好啊， 祁小姐， 好，系啊。 关于咧，呢一个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咧，其实你哋业界会点样样睇咧？具唔具备吸引力咧？其实。 而家咁嘅睇法咧，嗱，即係佢有嗰、那個年資嗰、那個年嗰、那個期限啦，同埋有嗰、那個即係經驗嗰、那個三年累積嘅工作經驗啦。 咁而且亦都係只係發兩年嘅簽證，咁對於新加坡嚟講，當然都有個距離嘅。咁但係我哋自己工會亦都咧希望其實係增加呢個計劃嘅範圍。因為始終而家就比較局限咗，即係幾個項目啦咁樣。咁而增加呢個範圍咧，我哋都可以參考即係鄰近地區啦，佢哋爭人才嗰個計劃啦。咁譬如話，例如參考下北京先啦。北京其實近期佢都更新咗一個境外嘅職業資格認可嘅目錄嘅。咁啊，將一啲咧係特定嘅資格嘅專業人士咧都包含在內。咁就我哋嗰、那個即係 ACCA 個工會啦，我哋有一個叫資深會員嘅證書，叫 FCCA。咁佢哋亦都承認我哋 FCCA 為一個即係公認嘅資格啦，同埋持有一定嘅資格嘅專業人士咧，係可以申請去北京工作，年齡咧放寬去到65歲添。咁啊，可以更加吸引同埋接納一啲即係專業嘅人士啦。咁所以我哋都希望政府係可以增加呢、這、一個即係計劃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嗰個範圍。引致可以令到吸引更加多嘅高端人士咧，係可以參加呢個計劃咯。 除咗嗰個範圍之外咧，你頭先提到嗰個年薪嘅門檻同埋個年期咧，都即係同新加坡比有一啲距離。咁你認為呢度需唔需要調整咧？ 我覺得兩年簽證咧，即係我明白，即係政府嘅要求就係話，即係希望睇一睇兩年之後再繼續 renew 啦咁樣。咁但係咧，對於一啲嚟到香港嘅人士，可能佢亦都會有一啲嘅前瞻性，諗緊兩年之後，如果唔再被即係申請到咧，咁嗰個情況會點樣咧？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希望可以政府可以具體啲去講明話，如果係要申請再續嘅時候，嗰個簽證嗰個安排係點樣啦？有冇啲咩特別嘅限制啦？等等，咁希望可以啲人係嚟之前可以有一個長期嘅考慮咯。 祁小姐，我想問下，你頭先都提到就個範圍嘅問題，其實你可唔可以即係都同我哋解釋下咧？其實你覺得而家個範圍狹窄啊，想擴闊又點樣為之擴闊，或者擴闊到係咩範圍？你覺得係吸引？ 即係你嘅意思係咪唔一定用即系年薪作为唯一嘅标准，譬如好似你头先咁讲，达到某一啲专业资格，我哋都应该俾佢嚟。你嘅意思系咪？ 定系话有冇限？系咪你而家睇到有啲限制于某啲行业或者某啲专才咧？ 我谂如果系跟呢个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佢其实最大个门槛都系即系嗰个工资啦、年薪嗰个问题啦。咁但系我哋计高端嘅，其实个范畴都系好阔噶嘛。即系唔应该用净系用年薪或者系即系经验嚟讲啦。咁可能系好多嘅唔同嘅界别。特別我哋自己嘅即係財務界啦，其實嘅要求亦都唔係話淨係用年薪去界定噶嘛。 譬如可以用咩界定咧？ 譬如專業嘅資格啊，或者佢係啦係啦，咁即係可以加埋呢啲專業嘅資格啊，或者認可嘅資格咧，去為喺個範圍裏邊咯。 哦，即係話咧，就唔好用一個年薪已經作為一個最基礎嘅門檻而去排除咗一啲嘅人才嘅，你嘅係咁意思係嘛？即係降低個年薪嘅要求咯，調轉頭係咪有咁嘅諗法都可以咧？ 或者是加多几个即系范围喺考虑当中咯。 就係頭先講一啲專業資格啦。祁小姐，我都想同你傾下咧，關於今次招攬人才嘅另一個亮點啦，就係咧會成立一個人才服務窗口啦。咁而一個講法咧，就係話會制定統籌咧招攬內地同海外人才嘅策略同埋工作，希望每年咧至少吸引到35,000名嘅人才嚟到香港。咁嗰個做法咧，就係會主動啲嘅，即係主動去接觸我哋想招攬嘅人才翻嚟。這個同過往我哋即係被動式咁樣等人哋嚟申請一個簽證嚟香港工作，會唔會個效果上面都會睇到有一啲分別咧？或者你樂唔樂觀咧？對於呢個窗口嘅設立？ 其實呢個當然係一個好正面嘅方法嚟嘅，咁啊主動去出擊啦，係咪？咁但係咧，其實香港以往都有個叫做即係優秀人才嘅入境計劃嘅。咁啊，以往其實2021年嗰個上限係4,000人嚟噶。咁但係其實根據嗰個嘅記錄咧，就係每一年咧，其實嗰個批核咧都唔到呢個上限嘅。咁當然而家話進取啲，3萬多人啦。但係問題就係以往嗰個計劃根本就係申請嘅人有好多。但是獲分配到的其實就少於那個限額以下的。咁其實係咪代表咗根本上係第一未充分好利用以往個限額先啦？咁會唔會政府應該係譬如加大宣傳嘅力度啊，或者係點樣去吸引到更加係合資格嘅人士呢？即係申請人好多，但佢哋可能係好多唔合資格。我哋點樣去宣傳，令到呢一班合資格嘅人係踴躍去參加呢？咁樣，係啊。 咁咧，今次政府都話咧會配合，即係內一啲駐外嘅辦事處啦，即係經貿辦啦，亦都係駐內地嘅辦事處咧，去到即係宣傳啦，亦都有一啲組別咧係去到接觸呢啲人啦。咁唔知道呢一個策略上面佢哋會點定啦？咁但係咧都想同你傾埋嗱，合資格嘅人才咧嚟緊喺香港置業咧可以獲得退還額外嘅印花税，你覺得呢一點喺人才決定係咪嚟香港或者留喺香港係一個重唔重要嘅一個問題咧？ 我覺得即係首先講個印花税，因為佢都係話要住滿七年先至可以退還啦嚇，咁呢個係一個資金嘅問題啦，因為你要鎖住嗰幾年啊嘛。咁但係我覺得咧，即係全盤咁樣睇咧，點樣吸引啲即係海外啊、內地嘅人士來港工作咧？其實除咗我諗係即係呢個即係稅務嘅優惠之外，反而係好多其他嘅條件嘅，例如譬如居住環境啦嚇，即係我哋譬如就算唔係買樓，咁租金好昂貴啦。或者是比較環境的擠迫情況啦，咁加埋即係其他譬如發展的機會啊，或者是入境的政策啊等等，即係都是一個全盤考慮的計劃裏面咯，就唔係話淨止即係淨係可以喺買樓嗰個稅務優惠就可以純粹去吸引到佢哋嚟啦。 我最後想問你，我一個問題就係、是，其實除咗嗰個其他啲配套啦，其實你對個覺得對一個高端人才嚟講，佢點解要嚟香港呢？即係除咗你話其他嘢令到佢接受到啊滿意，咁但係佢有選擇嘅喎，點解佢係要嚟香港？有咩獨特性？你覺得可以吸引到呢一班高端人才？ 我覺得首先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啦，一定係有吸引之處嚟嘅。咁第二就係嗰個晉升啊，同埋將來嘅發展機會啦。咁始終我覺得呢個都依然係香港即係優勝嘅地方嚟嘅。咁但係因為即係其實周邊仲有好多其他嘅配套啊嘅情況未係即係好好咁利用到啦。咁所以其實佢哋都會考慮緊其他嘅地方，亦都係即係繼續咁爭取即係高端人才啦。咁佢都有個比較啊嘛。系咪？咁其實以往我哋都有諗過，即係亦都有 propose 過去，即係俾政府，譬如話點樣吸引到啲外國嘅人才，例如即係可能係喺工作嘅安排上啊。咁因為你都知道，而家好多人都比較着重即係個心靈嘅健康啊，或者係工作嗰個性質啊、彈性啊，或者工作嘅時數啊等等。咁即係可能會唔會政府都有一啲呢一方面嘅考慮，能夠可以增加到即係嗰個工作嘅吸引力啊，或者係有啲政策上嘅改變，可能係可能會唔會即係制定啊點樣係可以健康咁樣工作嘅環境啊咁樣咯。 好啊，唔該曬你啊，祁詠儀，時間關係先同你傾到呢度。祁詠儀是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香港分會的會長嚟嘅。我哋嘅熱線電話號碼是1872311，1872311，歡迎各位咧打電話入嚟發表意見。而家電話旁邊咧有聽眾梁先生，梁生你好， 係你好，主持， 請講。 咁都想講一講個人才嘅即係措施啦。其實特首一句話，我都覺得好諷刺嘅，就係佢話2019年之前咧，香港就係一個人才匯聚嘅地方，唔需要點樣做一啲人才吸引措施咧，都嚟噶啦。但係2020、2022年之後咧，我哋就要可能實施唔同嘅政策吸引人入嚟。咁然之後，其實佢咁樣講亦都反映一樣嘢，就係佢究竟知唔知2019年同2022年最大嘅分別係咩咧？就係個防疫同埋個檢疫政策。所以好明顯就係人才嚟與唔嚟，係咪可以聚集到，留唔留得住，啲人會唔會嚟？个最大的核心的问题就是一个过度的防疫政策影响了他们的一个人才的吸引力。那你现在我们不停地去强调又说放宽任何的专才入境的签证计划限额，又有200万年薪以上的人可以签证两年来香港等等，其实这些是于事无补。为什么呢？专才计划大家看一看个数字，其实2022年只是2021年已经跌到去得回9000多人，而过往呢19年的时候有6万多人来香港。你取消了个上限對件事有咩影響呢？根本就唔係去到上限嘅問題，而家唔係人哋嚟到嚟唔曬，我哋要吸人哋嚟。而家係我哋根本就永遠都對個司令係有排啲味道啊！咁你取消咗，其實冇任何吸引力。 好啊。 然之後， 係啦，係仲有冇其他意見要補充，梁生？ 暫時冇。 好啊，多謝你先同你傾到呢一度先。咁啊，梁生提出一個好重要嘅觀點啦。咁其實特首都俾人多次追問噶啦，就係如果我哋個防疫政策唔能夠同譬如新加坡或者一啲同我哋競爭緊人才嘅城市係叫做追得上，令到人員可以自由流動，其實會唔會我哋做咁多嘅政策起上嚟，始終都係喺個起跑線上面已經輸人哋一截咧？ 我諗呢個都大家有好多唔同嘅個別睇法啦。不過我相信咧，防疫政策是对我们经济发展都是一定的障碍，所以政府都已经我又看到了，很明显他是想去处理的， 不過又要唔好發生亂子。咁我諗呢個係有壓力嘅，不過就希望政府可以做到個決定啦。 我都引述翻特首李家超咧，今日系回应呢一个议题上面嘅讲法啦。佢就话咧，检疫嘅政策系要喺可控嘅范围入边咧，俾社会最大嘅空间，俾各项嘅活动咧可以稳妥咁样推进。但系政策咧唔能够短视，要有长远嘅目光。佢认为喺三至四月嘅疫情期间咧，有唔少人系染疫过身，对于佢嚟讲咧，呢个唔系一个数字嚟嘅，而系咧有人嘅生命咧系真系失去咗嘅问题啊。各位点睇咧？继续打电话嚟倾下。1872311呢个时候咧，我哋亦都请嚟第二位嘅嘉宾，佢自己本身咧都好熟悉唔同嘅即系输入人才嘅计划啊，系立法会议员黎栋国，而家喺电话旁边。黎栋国议员你好， 你好， 系黎议员你好。 黎栋国议员想先请你咧总评一下特区政府今次喺施政报告入边咧提出各项咧吸引人才嘅措施，你自己会点样评价咧？ 我谂特区政府系吸纳咗社会上好多嘅意见，然后咧佢系制定咗一套组合拳出嚟。从前咧，特区政府对于系输入其他地方嘅人才咧，佢系采取一个制定政策，然后咧等你嚟申请，我去审批呢一个咁嘅被动式嘅做法嘅。咁而家咧就啱啱咧系将佢拧翻转头。政策就鬆綁，然後咧就主動出擊，佢仲設埋一個人才窗口，咁就特區政府駐外嘅經貿辦事處啊，同埋駐內地嘅辦事處咧，都要有專組嘅人員咧係負責嚟到去宣傳，咁樣佢落嘅力度比以前咧係大咗好多嘅。 嗯。 系咁啊，黎议员啊，其实咧就你对呢啲计划好熟悉噶啦吓，咁啊，其实你会睇到咧，政府定到呢个嘅政策之前咧，系咪已经都可以确定乜嘢嘅类别嘅人才或者乜嘢嘅行业，佢哋系已经急需某一个类别嘅专才，而所以政府就可以睇住呢个名单而去主动出击咧？如果唔系，其实都系开个门口等人哋嚟帮衬嘅啫。 唔系，佢做咗两样嘢嘅。第一咧就是根本上而家都有人才清单嘅，有 13个 系啊，咧系有嘅，嗱佢已经有喺度，咁咧就喺施政报告亦都讲咗咧，佢会尽快见到出年年初咧就会将而家13个咧，唔知道增加几多个啦吓，减少我谂个机会咧就好微噶啦。第二样嘢而家大家成日讲嘅输入高端人才嘅咧，佢直情将嗰个行业咧。是放宽了出来嘛，咁即係抹闊晒嘅已经。第三样嘢呢就係话，如果係一般就业政策里面呢，以前要证明到除咗你有个空缺之外呢，你最终你请唔到㗎嘛。而家佢到咗某一个年薪额之上嘅呢，佢就连呢个即係本地招聘呢一样嘢都掹埋而要啊。咁呢个亦都係恰恰咧反映咗而家本地好多企業啊，佢長期以嚟做到一啲困擾嘅問題嘅，因為就算你揾到外也好，內地也好，有一個人才係好適合你，你想招引佢嚟發展嘅，咁但係你首先第一步咧就要去做咗本地嘅招聘，本地揾唔到先。嗱咁咧，於是咧你就段時間嘥咗啦。大家都知道，既然係人才啊，唔單止香港要噶嘛，其他地方都會要噶嘛。系嘛？咁喺呢个竞争嘅过程之中啦，香港要做多几步咧，就变咗系失去咗个时机。可能你真系搞掂晒嘅时候，人哋已经揾到份好嘅工喺其他地方，有高就走咗去啦。咁所以咧，就系变咗咧，各方面嘅拆墙松绑咧，都要一并去考虑先得嘅。如果话单方面做独步单方咧，那个成效就唔会大嘅。 黎栋国议员，我哋头先都花咗好多时间咧，即系讨论即系唔同嘅呢啲人才计划啦。但我都想同你讨论下咧，关于即系喺落实个细节上面咧，点样可以做得好？因为所谓魔鬼喺细节啊嘛。咁今次我哋有个人才窗口咧，就话去即系统筹一啲招揽嘅工作啦。之后咧，亦都有一啲配套服务咧，譬如有一啲重点嘅企业，佢哋带一啲人员嚟咧，我哋帮佢哋咧点样配套埋个签证啊，或者子女嘅教育啊。其实呢一 度你覺得是要做到怎樣樣的配套叫做為之好呢？譬如之前都有一些議員去提過的了，我們是不是要、去到、一個地步，譬如去提供一些教育的津貼、啊、幫他們找學位、啊、是不是要做到這樣樣才是有足夠的競爭力呢？ 我想教育津貼就不需要的，不過你說、幫他的子女找學位呢、這個你提供的協助是很重要的、因為呢、我哋招揽人才咧，就唔系限于一啲即系单身嘅年轻嘅，咁讲得系人才啦，有好多咧，亦都系已经系年纪相对上大啲，充满咗呢个工作经验。喺一般嘅情况底下，好可能咧，佢哋已经有家庭，亦都有子女。咁如果佢要嚟香港做嘢咧，佢嘅家庭咧，我哋梗系希望佢一齐嚟埋啦，否则嘅话咧，佢一个人嚟嘅，一定系短暂一段时间就会走嘅。咁成個家庭嚟變咗佢整個喺香港生活嘅需要，特別係子女嘅教育就非常之重要啦。咁嗱，其實我哋香港咧係不缺乏國際學校嘅，就算唔係國際學校，我哋啲直資學校嘅水平亦都相當高嘅。好多嘅同學咧根本咧就係考外國嘅試，就唔係考本地嘅 DSE。咁但係一個人才佢而家被吸引到想嚟嘅時候，有好多嘢，因為佢都唔熟噶嘛。咁所以你有啲盲公竹喺度，至少咧系主动提供一啲服务俾佢，推介俾佢，帮佢去处理一啲问题咧。咁呢个人哋就觉得你咧系做得放心啊，做得体贴。咁呢个对于吸引人才咧，其实呢一环咧亦都系相当重要嘅。就唔系话我开放俾个签证你，你行埋嚟啦。如果咁嘅时候，又系好似睇翻以前嗰种被动式噶啦。 嗯，即系配套嘅服务好重要啦。李栋国议员，剩翻嘅时间唔系好多啦，我咧都想同你讨论埋咧，即系今日啊，见到有唔少嘅评论咧都提到，即系特区政府嘅抢人才嘅政策咧系非常之进取。咁但系啊喺特首承认咧香港系流失咗140,000嘅劳动力嘅时候咧，但系就冇喺施政报告提出一啲止血嘅措施，讲紧咧点样挽留一啲计划紧要走嘅人才呢一度咧就有啲失望。你自己又点睇呢啲评价咧？ 其实即系我谂咧，喺香港劳动嘅人口，佢如果发觉喺香港佢嘅工作系有得发展嘅，香港有新兴嘅产业俾佢哋去，佢哋有一个前途，有一个创业机会嘅时候，咁人人都系人望高处，水向低流噶嘛，咁呢个正正咧就系吸引翻本地嘅人留翻喺本地嘅一个重要嘅诱因。我哋睇翻整個施政報告裏面咧，其實特區政府對於一啲新興行業嘅發展啊，或者甚至一啲配套嘅措施咧，佢都有好大量嘅描述嘅。咁呢個就係正正係就住挽留翻本地嘅人才，俾我哋嘅年輕人進一步嘅發展機會咧所做嘅嘢。雖然咧佢唔係有一個特別嘅章節去講，但係佢已經整體咧係融入咗。香港未来发展嗰个方向系摆晒落去。 嗯，好啊，唔该晒你啊，黎栋国议员。时间关系啊，同你倾到呢一度先。黎栋国咧系新民党嘅立法会议员嚟噶。何巨业对于人才方面咧，黎栋国提到咧配套好重要啊，即系顾客感受好重要。 冇错，售后服务要做好。 系啦，咁可能除咗教育方面啦，头先亦都有即系工会嘅人士可能提到，譬如话香港咧租间屋咧好贵啦，咁啊点样租到合适嘅地点啊，个环境啊，即系工作嘅环境、居住嘅环境，呢啲都系人才会考虑嘅。 都会考虑，同埋医疗都唔好疏忽。我哋医疗都系一个我哋要令到佢融入到本土医疗，同埋咧就系、我相信系一个群体啊。即是他们的社群的问题、要令到有什么方法令到他们融入到呢， 有归属感呢， 没错，落地生根嘛。 好了，今天的自由风节目时间就来到这里了，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